早晨啊，各位听众，6:08嘅早上，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啦，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晨光第一线直播室入边咧，咁啊有白元浩、小白陪住各位听众，咁啊25度嘅气温底下一齐起身啦吓。2023年10月24日，咁啊星期二嘅早上，咁啊今日亦都系农历嘅9月初10嚟嘅，咁啊朝头早啦，咁啊希望大家都继续咧就精精神神咁啊翻下工啦，咁啊啲公众假期都完咗噶啦啊，咁啊希望大家喺今个星期余下嘅4天工作，咁啊都可以咧就系、是、开心啲嘅感觉啦，因为好似又赚咗一日咁样。虽然呢一日咧系你应得嘅，咁但系都有个感觉系赚咗嘅，开心就最紧要，希望大家投入工作。 晨光每日一格， 啲人唔好咁容易咧就向到讲话，唉唔得啦，唔做啦，算啦，由佢啦，呢啲说话咧。尽可能的情况底下都尽量收埋佢，尽量坚持，因为我哋有好多不放弃嘅理由。例如呢个世界上有好多嘅成功金句，就係咩胜利会留返俾坚持到最后嘅人啦，最艰难嘅时期一定係会过去㗎。仲有啲就係、是、尝试过一定比完全冇尝试单纯放弃更加有意义。有啲人就会话到成功其实冇你谂到系咁远噶，一切嘅一切嘅挑战或者经验嘅累积都系为咗将来你嘅成功噶。嗱，如果你选择放弃咗嘅话咧，呢个先系金句。咁你又会得翻啲乜嘢呢？系，如果你选择放弃嘅话，都冇尝试，你连经验都累积唔到。如果你选择放弃嘅话，可能望翻转头睇，你亦都会觉得自己，诶，点解咁失败呢？点解当时唔去好好地试一试呢？试咗冇嘢噶，但系唔试留低嘅就系后悔。所以当可以选择嘅时候，大家不妨选择尝试同埋挑战。早上6:10，室外温度25度，相对湿度81%，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3至4，低至到中级度水平。如果俾你选择嘅，喺人生入边揾一件事情可以倒翻转头再选择多一次嘅，你会选择边一件事？你又会做出一个点样嘅决定呢？林子祥、叶士文，选择。 风起的人。笑看落花，雪舞的世界举杯赏月，这样的心情，这样的路，我们一起走过，希望你算一切从来，我也不会改变决定。我选择了你，你选择了我。选择了你，你选择。 散一切，从来我也不会改变决定。我选择了你，你选择了我。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我做紧乜嘢呢？准备四小时的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早上六点十五分嘅时候啦，各位听众早晨啊！天气方面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嘅微雨，咁啊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嘅气温29度嘅，咁啊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本周后期咧就渐转多云，同埋见到啲雨水又嚟啦吓，咁啊以及咧有骤雨嘅。而家咧就系25度嘅气温，咁啊相对湿度83%啦。啊星期五六日咧就开始会有啲雨水啦，咁啊，如果你要享受呢一个嘅阳光或者冇落雨嘅天气嘅时候咧，星期二、三、四都还可以嘅。星期五其实咧落嘅机会率都唔算系太高嘅啫吓。好啦，咁啊而家25度啦，一齐揭揭报纸咯。咁啊啱啱过咗啲公众假期，大家都知道啦，希望你都可以有充足嘅休息。咁但系睇翻，原来而家咧亦都系大闸蟹嘅时令季节，唔少香港人咧亦都趁住咧就系重阳节三日嘅连假，咁啊北上咧就游玩，咁啊顺便咧就买啲大闸蟹，翻到屋企咧就同屋企人一齐夹咗佢噶噃。咁啊亦都咧喺寻日嘅时间啦吓，咁啊见到咧喺深圳方面嘅有超级市场啦，唔少香港人咧就抢住咧就系买呢一个嘅大闸蟹噶，更加有人话到每一年亦都会北上买蟹噶。售价咧就比香港平一半，亦都可以咧就系提供一个现场嘅蒸蟹服务，嗱即买即食又得嘅。今日睇翻啦，其实海关亦都话到啊吓，嗱获得咧就系破纪录嘅有纪录以嚟最大宗嘅走私大闸蟹嘅案件。咁所以如果大家又谂啦，咁如果我咁样即系喺深圳带啲蟹翻嚟，又得唔得嘅咧？系唔系犯法嘅咧？根据海关嘅规定，大闸蟹唔系喺呢个禁运或者咧就系受管制物品嘅名单入边噶。咁但系若果你话系喂自用嘅数量又合理嘅话咧，咁不论系生蟹定系熟蟹，咁啊根据翻佢哋嘅讲法咧，都可以咧带翻屋企嗰度慢慢食嘅。我睇翻呢几日咧，即系入境处嘅数字啊吓，咁啊叫做北上嘅香港人咧，数目嘅都相当之多啊。如果就系单纯计星期六、星期日嘅话啦，咁啊两日已经合共88万人次接近啦。咁啊喺香港，即系香港居民出境啊，扣除机场同埋港珠澳大桥啊，咁啊预计咧就喺内地最少咧就有68万6千人左右咧，其实主要都系去深圳嘅。咁啊，其中见到星期六咧都有38万5千人左右嘅人次咧，就经陆路或者咧就系各个口岸啦、海路嘅口岸啦，就去到内地嘅。打破咗咧就系9月30号中秋节翌日假期录得嘅通关之后北上嘅单日人数，当时咧就系接近31万噶。 好啦，咁多个关口入面，原来呢就经罗湖以及落马洲支线出境嘅单日香港人原来已经有209,000人次啦，接近。咁而寻日啊吓，即系亦都有接近300,000人次，其实亦都相当之多啊。即系大家咧去到即系北上咁啊，发现咧就系佢哋无论系价钱方面啦，定还是服务方面咧，可能都因为觉得唔错嘅关系，所以咧就会多咗一个选择啊，北上旅游啦。不过都记住，夜晚咧留翻香港消费，日头都得嘅，日头都得嘅。 那日宇宙意外爆破。在变大脱去束缚，寂静里有惊慌，但有风光。以后渴望深入地躯壳，犹如发现海浪朦胧扑朔，想办法抵挡。青春的姿态不免怯慌，无声里接触，无知与率真偷偷把我扯向远方，远处会有野狼。哪有最暖皮窝，风会吹过一些过错，无声可掀起痛楚。 Let go of your life, You never know what you'll find, For 云如暗号，无端的伤口都会好。你有天碰到满界哀痛，你有天会不断退缩，怕这一世转眼已虚耗，世界奥秘和创造，恬静到没有预告。那句最后脆弱与年老，成人陪伴伟大志愿宣布，青春里没有地图，呼吸够让你自豪。变化与光暗经过耳朵，无声中一生结果。 Let go of your life, You never know what you'll find, For 云如暗号，无端的伤口都会好。你有天碰到满界哀痛，你有天会不断退缩，怕这一世转眼已虚耗，世界奥秘和创造，恬静到没有预告。世界会悄悄变了废墟，即使到处有恶意更多，我会守于你身旁。你我会悄悄变了记忆，即使再伸手也捉不到，看过壮阔烟火。 Let go of your life, You never know what you'll find,神情如暗号，如初生一刻的满足。你有天碰到满界哀痛，你有天会不禁退缩，你会惊觉可以诞生到丰满奥秘和创造，震撼到就似瀑布。 A.P. 潘宇谦，寂静的诞生。 晨光第一线，星期二，晨光生活博士。 好啦好啦，生活博士，有啲咩博士睇睇呢？今日嘅博士同大家讲下啦，既然而家25度，相对湿度83%，其实都算系秋天啦。秋天嘅时候亦都开始出现一个情况，就是香港人非常之中意嘅真皮梳化，亦都较容易咧喺秋季因为缺水而导致咧就系皮革干裂同埋硬化噶。一干裂一硬化，咁你坐喺度嘅时候会点啊？就会烂啦。咁你好中意嘅嗰啲皮，咁点算呢？好啦，所以最好咧都系喺除尘之后啊，喺呢个梳化表面啦，就抹上即系啲保养专用嘅皮革油。以及咧就系或者绵羊油等等啦，唔单止咧就可以帮助呢一啲嘅叫做皮革软化， 亦都能够咧就达到防潮同埋防霉嘅效果。好啦，咁所以咧呢啲皮革嘅嘢咧，咁一定要多多留意啊。咁唔单止咁，喺呢一个季节啦，咁无论我哋嘅家具同埋地板咧，亦都系需要就系保湿嘅，所以唔单止净系讲紧头先嘅真皮梳化。地板亦都系一样嘅、哦，如果你鍾意一啲譬如系实木家私，咁你就一定要喺呢个季节上面呢就多多留意啦。嗱，如果遇上长时间嘅日晒，例如你间房个窗成日都系晒到太阳嘅，嗱，以及呢就系过度干燥嘅天气嘅话呢，你都会留意得到木质呢就好容易出现一啲嘅裂痕，或者呢就系局部嘅褪色噶。如果你间房嗰啲即系木系晒住啲鸳鸯色嘅话咧，咁你就一睇就知啦。平时嗰啲日照时间系点样啦？咁如果你有张好大张嘅一嚿木过嗰啲台咧，咁更加要多多保养啊，因为非常之难得噶。咁而且咧就系当佢一干燥爆裂嘅时候咧，咁浪费咗，咁就好唔抵噶啦吓。好啦，咁所以大家咧就一定要多多留意啦。所以大家就可以买一啲专业保养用品，去到咧就系抹下呢啲木嘅表面。千祈咧就唔好谂住自己就好似木工师傅，即系刨下佢，千祈唔好啊吓。亦都咧可以简单咁样咧，就用一啲家具嘅精油配以干布咧，就系抹下佢嘅。呢啲咧都系好有效嘅方法啦吓。嗱，如果遇上天气真系相当之干燥嘅日子嘅话咧，其实亦都希望大家可以喺室内入边摆放一啲嘅加湿器，增加空气入边嘅潮湿嘅程度。一般嚟讲啦，维持湿度系几多咧？对于屋企嘅家具系最好咧。嗱，今日咧就相对湿度83%，就梗系冇嘢啦。咁但系一般嚟讲啊，当湿度去到50%嘅时间咧，50%都已经系极限噶啦。如果你去到40几嘅啫，记得咧一定要用嗰啲叫做增湿器啊，去到帮下手先至得啦。其实唔单止净系家具噶，喺秋天我哋嘅鼻敏感咧，叫做发作嘅时间亦都系高危嚟噶噃。所以咧，嗰啲防塵嘅工作咧，就一定要做得好啦。亦都可以考慮喺室內入邊擺放多啲綠色嘅植物啦。除咗有助改善空氣質素之外，咁啊個別嘅植物，例如係嗰啲常春藤啊等等啦，亦都可以幫助到大家咧嘅屋企做得更加舒服嘅自然環境噶。所以咧，對付呢啲嘅天氣又好，對付啲塵埃都好，都有好多好嘅方法。6:30之前找来刘德华，他的登场。 如果生活变得匆忙，只能遥望远方，追风的人依然无数次把球鞋擦亮，像鸟儿起飞以前练习他的翅膀，我想拥有一定背着看不见的重量，从没有轻松的梦想，也没有不曾困惑的方向，坚持走吗？未知的隧道那么长，你回答一次就亮一点光。我见过你最非凡的模样，用一万个日常搏一颗热泪盈眶，那一定很难，也一定很苦，让苹果和奔跑带你去唱。曾在峡谷之中见你身披阳光，所谓英雄有着平凡中不凡的模样，谁没被许过狠才，谁就不会成长，我们能赢不管前路还有多少硬仗，从没有白费的泪光，它见证着你向上的渴望，倔强的伤那也是年轻的奖章，去再战再败再战又怎样？我见过你最非凡的模样，用一万个日常搏一颗热泪盈眶，那一定很难，也一定很苦，让苹果和奔跑带你去唱。 见过你最勇敢的模样，跌倒过的地方，如何对自己喊话，再坚持一下，朝明天出发，愿终点那个你为此刻爱痛手掌。我见过你最非凡的模样，用一万个日常搏一颗热泪盈眶，全世界安静，把追光点亮，你高举着徽章，宣告着未来登场。 六点半钟之前找你刘德华的登场，听听新闻解报先，转头回来晨光第一线， Vicky 都会回来的，我们转头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再释放两个被掳到加沙的女性人质。哈马斯在声明之中说，在卡塔尔和埃及的斡旋之下，基于人道主义和健康欠佳，释放两个人质。以色列和埃及传媒报道，获释的两个女人质被带到连接加沙和埃及的拉法口岸，两个人之后登上救护车。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话协助释放两个人质，并且在夜晚将他们接载离开加沙，又说他们已经准备好为未来的任何释放提供便利。美国总统拜登在白宫出席活动的时候说，只有哈马斯释放所有人质，才能够进行有关加沙停火的任何讨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和以色列外长科恩通电话的时候说，中方对冲突持续升级，局势越演越烈，深表担忧，说各国都有自卫权，但是应该遵守国际人道法，当务之急是防止局势进一步升级，避免导致更严重的人道灾难。王毅强调，以巴冲突循环往复的惨痛教训充分说明，只有秉持共同安全理念才能够实现可持续安全，希望以巴双方从长远利益出发，尽快回到两国方案的正确轨道，恢复和谈。俄罗斯总统普京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的时候，呼吁确保向加沙提供人道救援物资不受阻碍。克里姆林宫说，普京和卢拉在通话之中对不断增加的平民伤亡表示严重关切，并且强调尽早停火和撤离加沙的外国公民，以及确保向加沙提供人道救援物资不受阻碍的重要性。另外，巴西今个月担任联合国安理会轮值主席国，普京和卢拉讨论了可以在联合国提出的紧急而有效措施，但是克里姆林宫没有透露详情。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签署关于瑞典加入北约的议定书和提交国会审议，并且建议国会予以批准。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和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欢迎埃尔多安的决定。克里斯特松说，瑞典正是期待成为北约的一员，又说现在需要土耳其国会处理这个问题。斯托尔滕贝格亦都说，期待土耳其国会尽快批准议定书，并且可以很快欢迎瑞典成为北约的正式盟国。有关瑞典加入北约的议定书，预计会先交由土耳其国会外交事务委员会审议，再提交全体会议表决。分析预计议定书会获表决通过，但是目前仍然未清楚表决的时间表。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微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的冬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本周后期渐转多云和有骤雨。现在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 83%。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公共广播95年庆建香港联系你我 是戴建文讲到我和香港电台的历史就要由40年前讲起那些年我是80年代节目的编导负责在第一线接听听众来电久而久之这批来电的常客竟已成为空中朋友听下声知道身体健康就好开心了祝香港公共广播95年继续向前 公共广播95 联系香港香港 老婆生日快乐啊送给你的 看下先哇为什么你知道我想要这个风筒的 因为我听到咯 听到 你和好姐妹讲电话讲到这么大声好难听不到的 由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 Made in Hong Kong 大城市小故事喜欢的其实可以直接讲的 我是邵嘉嘉医生作为妈妈想给小朋友最好的保护就要安排6个月或以上的仔女打新冠疫苗感染了新冠绝对不是一般伤风感冒有机会并发脑炎等重症要深切治疗甚至死亡而孕妇打了针不只可以减少重症还可以将抗体传给胎儿喂人奶的妈妈打了初生婴儿就可以透过母乳得到抗体的保护 一线 Vicky， 各位听众早晨 ，Vicky 都喺直播室入边啦。今天是2023年10月24日，而家咧就系朝头早6:37。而家嘅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83%。当然直播室入面除了有 Vicky 之外小白都在这里的小白早晨 早晨啊 早晨早晨昨天放假、完了我们的工作之后回家有没有说跟仔仔啊有没有什么活动这样 啊没有啊昨天不是说他会温书咯 是要温书 是啊不是温书咯 全日都在这里温书 那是黄昏的时候就走了一阵的 那也好有些娱乐啊嘛让他松下筋骨啊嘛、是不是即系食饭嘅时候有冇话，即系系出去吃啊，定系屋企食啊？ 冇啊，屋企食嘅。 你煮啊？ 寻日夜晚太太煮。 哦，好啊，食咗啲咩啊？ 蚝仔粥。 哇！自己喺屋企整蚝仔粥。 系啊，好易啫嘛。 吓、啊，唔系会好容易腥嘅咩？ 吓、啊，唔会啊。 系咩？其实海鲜咧 ，Vicky 自己本身咧好少会自己喺屋企处理。 吓、 啊，好惊嘅，因为我。 点解啊？ 因为我试过蒸鱼啦、你买条鱼翻嚟啦，咁咪佢帮你咪汤好晒嘅。咁、我已经有落葱啦，有落姜啦，有落豉油啦，亦、都有上网跟过，就系、是、啊蒸完倒咗啲鱼水之后咧，先沾啲热油落去啊，乜都跟过。 嗯、 都系腥。 咁可能系你自己本身怕腥咯。 系咩？但我妈咪整得好食噶，即系我出边食街嗰啲喺街度食其他。海鲜啊鱼啊我都 OK 嘅，妈咪整嗰啲都 OK 嘅、但系自己就永远啊，我系少咗啲咩步骤咧？可能系要揾个师傅跟一跟我，睇我做错咗边个步骤、我就唔知啦呢、這个，咁我之后再自己去发掘啦。咁点解会问开啊？琴日食饭嘅时候小朋友开唔开心啊？又或者有冇同佢松下筋骨啊？咁样咧，我上网睇咗一篇报道咧，就好得意嘅。佢话好多小朋友咧都会好多嘢唔中意食，特别可能菜啊，可能甚至肉都唔中意食添嘅。我试过我有个朋友个仔啦， 佢净系芝士捞饭嘅啫，无论你去到边度，你只要俾啲芝士佢捞饭就得噶啦。咁但系咁样吸收就会好唔均衡啊嘛，系咪？咁所以咧就睇到呢篇报道咧，就觉得要同大家 share 一下，究竟点样令到小朋友可以开心啲食嘢咁样啦。小白，你屋企嘅两个小朋友有冇话特别偏好系点样食嘢嘅咧？ 偏好点样食嘢啊？ 系啊，即系坐定定，系咪一定要规定坐定定食嘢？一定要食咗菜先咁样嗰啲啊？有冇啲规定？ 哦，咁啊，个个家长都想自己小朋友乖乖地坐喺度食噶啦，但系都做唔到噶啦。 佢哋会唔会手机捞饭先？ 唔俾噶。 哦，咁好好、啊、喎，即系冇电视手机捞饭就已经好好。 屋企唔系开电视。通常都是 我记得啊，我记得啊，咁但系有啲小朋友你出到家你都见到爸爸妈妈系会怼部手机喺前面咁样俾佢、哦，好啦，你睇住卡通片食饭啦。 都有试过嘅，但系就唔多咯。 即系都一次半次啦，系咪？ 系咯，系咯。 咁、其实咧，点样可以令到小朋友可以愿意自己开心啲去食嘢呢？有四个嘅，有四样嘢可以同大家分享嘅。首先第一样呢，就係、是、首先要俾佢了解到我哋嘅身体机能，即係我哋嘅身体构造，我哋食咗嘢之后啲嘢食会落咗去边度嘅呢？落咗去之后会落到小肠，跟住然之后可能啊啲嘢食唔需要吸收嘅嗰啲就会排返出体外变成粪便咁样。咁就会令到佢呢知道哦，原来嘢食系会经过咁样一个旅程，佢甚至系用旅程嚟、 啊。教育电视有嘅呢、这个 系咩？ 系啊， 系啊，咁好好、 啊、 喎。 系啊， 咁我哋嘅教育电视做得好好、 啊、 喎。系啦、啊，咁俾小朋友咧去了解咗先，唔系净系话啊爸爸妈妈逼我食嘢咁样、 嗯， 甚至乎系可以喺屋企同佢做我哋嘅身体机制出嚟、 嗯， 即系譬如我哋系有啲报纸剪咗个人形出嚟，然后咧就可能攞一啲嗰啲冷球嗰啲绳就当成小肠咁样，咁你又可以同佢有啲泥胶当成系噗噗粪便咁样，咁就可以俾佢知道哦，原来我玩完过程了解咗之后，嘢食系点样去出翻嚟嘅咧，又或者你喺边度吸收咗嘅咧，咁我觉得呢个咧系有趣嘅。第二咧就系同小朋友一齐煮嘢食、 嗯， 相信小白都有啦，系咪？ 有啊， 要同佢哋一齐整下寿司啊，系咪啊？ 唔系，我唔系净系整日本餐嘅， 仲有整啲咩咧？ 系啦，咁譬如屋企有其他餸，蒸下蛋啊，其实都可以揾佢帮手嘅， 即系帮佢打蛋。 系啦，系啦， 跟住发下蛋。 系啦， 系啦，其实咧。俾小朋友咧，有啲家長咧，淨係俾佢可能切切熱下嘢啊，搞下搞下咁樣啦。咁原來佢呢個咧話俾小朋友去成個過程俾佢一齊參與咧，甚至可能大人咧係同佢講咗嘅啫，等佢自己做翻出嚟、 嗯。 到佢唔記得啦，你先提點一下佢，咁佢個成功感咧就會好啲噶咯。同埋喺佢哋嘅預備過程之中咧，唔係淨係做一啲哦，爸爸咧就做啲難啲，你就做啲簡單啲嘅嘢啦。可能係甚至係自己攞嗰啲黑胡椒，自己擰去搞完之后，可能要好靓咁样铺翻喺个可能系一个碗上面咁样，所有步骤都俾佢自己亲手去落。 嗯， 当然你就唔好系话即系真系有危险性噶啦。咁当佢俾佢学习咗呢个过程嘅时候，佢就会了解到更加就系、是。当佢食嘅时候，佢就会更加有满足感。 其实细路仔咧， 烹煮系好快， 自己都会想同爸爸妈妈讲，哦，想试下咁样， 系咪啊？ 系 啊， 系 啊，好多爸爸妈妈都，唔好啦，危险啊，咁样啊嘛。 嗯，有啲可能会嘅， 系有啲可能会咁样。咁所以我觉得咧，俾小朋友可以喺刺激埋佢哋个五感添啊。 嗯， 即系你喺创作嘅过程，你喺煮嘢食嘅过程，佢可以接触到食材之余，打只鸡蛋，原来大力啲，咦，鸡蛋好会碎噶、哦。诶，原来我用呢一个音力嚟到敲个鸡蛋，诶，佢唔会碎噶、哦，佢打到出嚟噶、哦，佢仲可以闻到啲香味，而且可以听到唔同嘅声音，即系哦，鸡蛋跌咗落地下系咁样声嘅，咁样可以刺激到多啲佢哋嘅五感啦，去培养佢哋嘅努力啊。然后咧就可以更加系有效果，见到自己制作出嚟系点样啦、 嗯。 好啦，咁第三咧有趣嘅就系咧尝试一下改变食嘢嘅时候嘅环境，即系唔系净系坐喺你嘅台度食、 嗯， 可能今日咧我哋所有人一齐喺屋企个地下台中间啊，唔系地下中间、 嗯、 就铺个地毡、嗯，我哋一齐坐喺地下食、 嗯， 甚至乎咧可能系有露台仔嘅，我哋一齐出去露台仔度食，咁、嗯、就可以令到佢改变一下个环境，可能咧就会令到佢，咦，平时可能唔中意食冬菇嘅，诶，改变咗个环境，佢就可能会，诶，原来都可以试下，即系刺激多啲佢哋，唔系净系好黑板咁样，净系坐喺饭台，我食饭要坐喺饭台，唔可以手唔可以，可能筷子唔可以掂地下，唔可以敲咁样，唔可以敲张台咁样，咁又或者系啊唔得嘅， 原来我系要食完饭，有啲爸爸妈妈先好落地咁样噶嘛。但系原来可能喺地下一齐，可能佢跑住食又得咧，或者企喺度食又得咧，即系多啲唔同嘅变化。咁到最后咧，就系多啲同身边嘅人一齐食饭。 嗯， 同唔同嘅人食饭，甚至咧系同佢嘅同学仔一齐食饭啦。可能佢会见到同学仔，咦，我平时唔食鸡翼，同学仔点解食鸡翼食得咁滋味嘅咧？咦，我可以试下。咁我觉得呢四个嘅方法咧，都系可以令到小朋友开心啲食嘢，同埋令到佢哋都可以刺激佢哋唔同嘅身体部位、唔同嘅器官啦，甚至佢哋嘅脑袋。咁我觉得呢一个咧，即系大家都可以尝试一下，揾多啲唔同嘅方法，令到小朋友去。互相去从中唔同嘅去吸收佢哋嘅飲食嘅。先系一个 good morning， 食到一个丰富早餐，饮到杯暖粒粒嘅港式奶茶，吸收最新资讯，对我嚟讲就系一个 good morning。神光第一线 KOL 系列。 又翻到嚟星期二，继续有茶艺师 Catherine 喺度嘅。 早晨 ，Vicky。 早晨啊 ，Catherine。我想问一下你屋企有几多个茶壶呢？ 哇，真系哇，你真系考起我啦，我都要翻去数下先啦。 有各式各样嘅系咪啊？ 有各式各样嘅唔同物料啦，譬如瓷啦、玻璃啦、紫砂啦、陶啦，其实都爱嚟冲唔同嘅茶添噶、嗯。 我屋企咧就有三个。一個是玻璃，一個是瓷，一個呢我是未用過，我不知道它是不是紫砂，我下次拍張照片給你看， 下次拿給我， 因為為什麼那個我不知道是不是呢，之前拍完東西、它是整套道具，它知道我喜歡喝茶，喂不如你拿去吧，不要浪費，都是扔的，那我就拿了回家，但我從來都未用過它、那可能呢就是紫砂壺， 如果真的紫砂的話呢，那你就不可以立刻用的， 為什麼的？ 是啊，因為紫砂呢其實它剛剛燒完出來呢，它有阵泥味噶， 我要开封嘅， 系啦，要开封，要开壶噶。咁紫砂壶咧，一只壶我冲一种茶嘅啫。 点解啊？ 因为咧，嗱，好得意嘅，你摸个紫砂，你睇落去上面咧系光滑噶嘛。但系如果你用显微镜放大去睇咧，佢系有好多气孔噶，一个个窿咁样噶。 佢会吸味。 佢会吸味噶，系啦。咁、所以咧，真系即系比较讲究嘅用家啦，一只壶冲一种茶。 咁如果紫砂杯咧？ 紫砂杯都系紫砂杯咧，但系你要睇啦，入面有啲系有瓷嘅， 系、有一阵瓷喺入边嘅， 咁嗰啲就冇所谓、但系如果你成个系冇上釉而系纯紫砂咧，佢都会吸味。咁同埋咧，因为如果饮茶咧，我哋要欣赏颜色啦，好多时候都会用翻白瓷杯会比较好少少。但如果你冲茶嗰个壶咧，头先提到啦，你要开壶啦，咁点样开咧？首先要决定呢个壶你之后冲咩茶， 系好难决定嘅呢、這个。 選擇困難症，買多幾個壺，因為不同的泥料又不適合沖不同的東西、譬如形狀，不同的形狀、泥料、容量，其實都是可以有不同適合沖的東西的、你第一要決定了它是沖什麼茶，那你呢就找個乾淨的煲啦，不鏽鋼那些啦，咁你將個蓋咧攞出嚟先，咁、就啲水咧浸過我哋個壺，咁、你將你準備之後呢個壺我嚟沖嘅茶葉咧，可以加埋落去一齊煲。 哦，即係我首先要預備一個煲啦，就擺個茶壺落去，攞開個蓋先，然後啲水咧就蓋過去到個頂， 係啦， 然後就放一啲你預備會。呢、一個壺是沖咩茶？即係假設我係要沖東方美人，東方美人嘅茶葉就放落去，就煲一煲咁樣。 係啦，咁咧普遍嚟講，譬如紫砂壺適合沖熟普洱啊、烏龍類啦，因為佢比較保温性強嘅。咁、譬如你加咗茶葉落去咧，個蓋都要煲嘅。但係點解唔擠喺個壺上面呢？就係、因為一路煲咧，個蓋會跳噶嘛。咁如果你煲得太大火，佢咩哼翻落去就成個蓋爛咗啦。 係啊， 係啦，咁就心痛啦。咁所以咧，必須要係擠喺嗰個壺可能隔離咁樣，咁、你睇住 火，都係個煲入邊嘅， 係啦，都係個煲入邊嘅，睇住火，你煲翻佢十五分鐘左右，咁、去一去陣泥味。 咁但係就佢就可以吸翻嗰啲茶葉味。 系啦，吸翻个茶叶味啦、甚至乎一个壶咧用咗好多年之后咧，你长期去冲同一款茶咧，你唔加茶叶落去，加热水咧，佢都有少少茶香散发翻出嚟噶。 哇，佢有自己嘅香味。 系啊， 咁好正啊！ 但系你就要留意咯，你就唔好走去揾嗰啲青柠味洗洁精。我用完个壶，捽下去先，咁咧佢就吸收晒嗰啲洗洁精味噶啦。 哇，呢、个好重要、啊，因为我相信有好多人咧都喜欢饮茶，但系。未必知道要点样去清洗紫砂壶，有啲人都会讲究噶嘛，啊我都想咧好靓咁样买个紫砂壶嚟冲茶，可能中秋节啊，甚至乎系新年农历新年，你有好多客人嚟嘅时候，你都会冲茶俾佢哋饮。咁但系清洁呢一个步骤咧，原来紫砂壶系唔可以用洗洁精咯，真系。 系噶，因为佢始终有一个化学嘅香气啦，咁会依附咗喺嗰啲气孔上面，咁会影响你之后冲茶。咁基本上咧，你冲完茶啦，倒翻啲茶渣，用热水过。一次咧晾翻乾佢就 OK 噶啦。 哦，咁但系如果瓷啊、玻璃啊，你都可以仍然系 keep 住用洗洁精都得嘅。 嗰啲可以嘅，因为瓷同玻璃密度高，佢就唔会吸味。咁、另外咧，有啲人咧会将嗰个茶渣啦或者茶汤咧留喺个壶度，等佢阴干。 系 啦，等佢咧想快啲吸茶味、但系我就个人唔系咁建议啦，因为有试过真系会发毛嘅、即系挤得太耐，大家唔记得咗咁样，系啦，咁亦都惊有细菌滋生。咁但系咧，一个老嘅壶咧，冲嗰个茶系真系好饮啲噶。 點解嘅？ 係啦，新嘅糊咧，佢仲喺度咳咳咁吸香啊嘛，咁個茶反而會跌嘅。 嗯， 系啦，我真系试过一个系用咗一段时间嘅壶，一个新壶啦。咁、 嗯、 个新壶你要冲多啲，你要多啲用佢，咁之后佢先至会慢慢令到个茶真系好饮啲。 哦， 系啦，譬如潮州人咧，佢好迷恋老茶壶噶。曾经咧有一个传说啦，有一个潮州咧嘅有钱仔咧，佢系中意饮茶，中意到咧破咗产。 哎呀， 系啦。 就是、去買紫砂壺啊！ 攞去即係攞去買貴茶啊、紫砂壺啊！咁最主要咧，佢就係、是、無心工作，唔理自己嘅本業啦。咁最後咧就欠債啦，搞到咧流落街頭。咁但係咧，佢個老壺咧，佢都係個茶壺係唯一佢 keep 住嘅嘢，就綁喺條腰度，咁就周圍去黑茶飲喎。 係，咁但係佢咪只可以飲同一款茶 嘅 啫喎。 係啦，咁當然啦，佢哋潮州主要飲烏龍類嘅。突破盲點，咁佢黑茶飲啦，好搞笑。咁佢傳說咧，佢就有一次咧去一個大户人家嗰度啦，咁佢就黑茶，咁嗰個主人家就哇黑食我就見過啊，黑茶飲你都係史上第一人啦。咁佢就好有興趣問佢啊，點解你會黑茶？咁傾下傾下，原來佢真係對茶有研究嘅喎。咁咧嗰個主人家就沖個泡茶俾個破產嗰人飲啦，一飲個人話：咦，你呢泡茶幾好，不過你個壺咧？是新壺嚟嘅， 咁犀利， 真係飲得出係。喂，你個壺唔得啊！跟住個主人家就話：哇，咁即係好 shock 啦，即係好 surprise 啊！點解你會知咧？嗱，你用我而家邀呢個壺去沖咧，就不得了啦。個主人家就啊，不如我幫你買咗你個壺啦。咁佢話呢個壺唔賣嘅，不過咧我可以租俾你，就係咧每一日咧我哋輪流用幾個鐘。呢個大户人家都係想幫下佢啦，咁咧就。當俾咗啲銀兩佢，就租呢一個壺用。咁、後來咧，這個破產人士咧都慢慢咧回復翻一個正常嘅生活嘅。 哦，咁所以咧就係、是、紫砂壺越用得耐就越值錢咯。 係啊，同埋因為個壺咧買翻嚟咧係好雅式嘅、 嗯， 但係淋水熱水啊、茶湯啊淋得多咧，佢會有一種油潤嘅光澤度喺度啦。咁所以紫砂壺點解地位咁高咧？甚至乎佢唔係淨係一個壺啊，佢一件藝術品啊、 嗯， 即係唔同老師做嘅設計咧係可以擠喺流浮宮度展覽咁嘅地位嘅，咁、 嗯、 買嘅時候都要有講究嘅，係、 嗯、 啊，譬如我哋睇下個壺咧，會唔會有三點一線壺嘴啦？嗰、那個蓋樓啦，同埋嗰個手柄咧，三個點啊嘛，係成一直線嘅， 係唔可以斜嘅， 係啊，唔應該斜嘅，係應該直線嘅，即係嗰個工藝做得好啦。 嗯、 跟住咧，你可以試下咧嗰個蓋會唔會好鬆啊？如果你個蓋咧捉住個蓋樓左右咁喐嘅時候咧，哼哼聲咧，咁證明咧佢嘅密封程度唔係做得好好啦。咁、 嗯、 應該個蓋咧喐咧嘅幅度唔會係太大啦。咁同埋我哋都會試水嘅，即係唔好話見到呢個壺靚我就買啦。你通常咧你可以問下嗰個商家。啊、可唔可以試水啊？倒啲熱水落去出湯，睇下佢流唔流暢啦。譬如一出湯嘅時候，紫砂壺咪有啲氣孔嘅，有個窿嘅。你一撳住個窿咧，佢就出唔到湯噶啦。 哦，係啦、啊，原來嗰個窿有作用㗎。 個窿係有作用㗎，係啊，佢係令到佢咧有個空氣嘅流動，佢先至啲茶湯出到嚟㗎嘛。 哦， 如果你撳住個窿，佢啲水完全唔出，證明咧佢做嘅工藝都 OK 嘅。 有冇話其實紫砂壺係由幾時開始有嘅咧？ 紫砂壺咧真係開始流行咧，係明朝之後嘅事嚟㗎啦。咁佢哋話公春啦、啊，這個人物咧係第一個咧係令到紫砂壺嘅地位提升嘅。咁、佢做咗一個咧叫做樹英壺，係好醜樣嘅壺嚟嘅。但係咧當時咧嘅文人覺得咧奇醜嘅嘢咧係特別靚嘅，特別出色。咁佢係史上第一人咧，就係、是、將紫砂壺咧唔係淨係一個壺啦。佢係有造型嘅，係、啦，佢係模仿嗰啲樹咧受咗傷嘅位置去做咗個壺嘅樣子。咁、後來就開始咧開展咗呢一個咧，包括啦，第一我哋有花貨啦、光貨啦、金文貨啦。花貨咧就係、是、我哋用大自然 idea 去加落，譬如竹節壺啊、南瓜壺啊呢一啲嘅形狀啦。光貨咧就係、是、一啲係比較簡單啲，譬如圓形嘅壺啊、方形嘅壺啊。金文貨咧就係、是、將咧，譬如南瓜咪有一個個重複嘅啲紋嘅，咁、將呢啲紋路咧去規範化，咁做咗一啲金文嘅形狀。咁、另外就係佢哋開始會喺紫砂壺上面刻字。 嗯， 書法呢，你寫在紙上，紙其實過了幾十年、一百年它會爛的嘛。但是呢，如果你刻在石或者刻在壺，我們就可以一路傳去給下一代了，這個壺。 它不會甩色。 它不會甩色。它不甩色之餘，它也可以傳很多代，這個壺。 可以是成為家傳之寶。 絕對是的，是啊。 那我聽完之後呢，除了對紫砂壺多了了解之後呢，我只是提醒自己和提醒所有的聽眾，如果你想喝一杯靚茶又想買紫砂壺，千萬不要買二手貨，是不是啊？ 欸，又不是喎，這個呢， 但是你不會知道它之前泡什麼茶喎。 當然有些譬如清代的壺呢，是都是一個古董來的，有一種特別的氣息在這裡。 或者買回來是擺咯，不是沖茶，會不會呢？ 是啊，但是壺呢，你買回來擺，就我自己個人呢就覺得浪費了的。 浪費了它。 是啊，壺呢是一定越用才越漂亮 的。如果是的話，我買了個二手壺回來，二手紫砂壺回來，假設我真的跟那個人沒有交流，我可不可以聞得出他之前是喝什麼茶的呢？有沒有說有什麼方法可以洗底的呢？洗走了味道。 那你都可以重新再開壺的。是啦， 即 是 重新開户就可以了。 是啦是啦，咁都可以再用嘅，唔使太擔心。咁，okay. 我覺得有時候呢，我哋飲茶就係要放下執着嘛。 係喎，又兜返到喎。好啦，咁大家唔緊要，最緊要就係識得點樣開紫砂壺啦。 係啦。 会，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会， 你点知噶？ 因为我听咗晨光交通天文台。 早晨，各位听众，25度嘅气温啊，继续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你哋好啊，咁啊，今日朝头早咧，除咗继续都有白元浩小白喺度之外啦，咁啊，当然 Vicky 都仍然喺度啦。早晨， 早晨， 系咁啊，交通组咧，今日朝头早阿 Ann 喺度啦。早晨啊 ，Ann， 早晨， 早晨 ，Ann， 系咁啊，今日嘅交通方面情况系点咧？ 暂时都几好嘅，咁先讲隧道情况方面先啦。咁暂时只系红隧九龙入口收费广场咧系开始车多啦。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新界区屯门公路去翻九龙咧，近新墟系开始车多噶啦。咁另外咧，较早前全锦交汇处系有爆水管嘅，咁但系咧已经清理好噶啦。咁全锦交汇处嘅回旋处内嘅行车线咧已经重开翻。咁另外油麻地海泓道咧有路陷，往佐敦道方向近住文昌街休憩花园嘅部分行车线咧都系继续封闭。咁所以暂时嚟讲，大致都畅顺噶而家。 咁啊几好啦。系啦，咁啊放咗几日假啦， 冇错。 唔知会唔会有啲朋友仔系攞埋今日咁样，即系当放四日。 我觉得都有机会。 系咯，嗬。 系啊，因为我今朝咧搭的士翻啦，跟住我都截咗好耐车，我谂紧会唔会系即系可能有啲司机大佬都决定今日都晏少少先开工啊，或者今日都攞埋假啦，跟住就会难啲搵的士。 寻晚夜翻啊， 可能系 玩得尽兴。 系啊， 或者翻，或者系放埋今日啊，佢决定 系啊，都系好正常嘅。咁你三日啦，咁好多打工仔可能佢哋。本身又儲咗啲假， 係啊， 咁咪攞埋咯。 因為平時咧，有時呢啲時間咧，已經可能撕碎啊，已經可能塞到去世界花園啊嗰啲地方。 係啊，而家個龍尾 都還好，係、 OK、啊，紅梅谷啫喎。 係啊係啊，暫時算係咁嘅。平時可能已經係較為塞噶啦。 嗯， 所以我諗可能有啲人都攞埋今日咧，所以就變咗路面上暫時都輕鬆嘅。 係、啊，聽你咁講，我都覺得輕鬆啲， 舒服。畅顺 系 系咧，不过有啲地方塞嘅都仲系塞紧嘅， 都系啦，系啊， 系啊，即系喺沙田近和蛇村嗰度 啦，都系嗰头啦， 嗰度永久塞嘅嗰度，暂时嚟讲啊，希望佢个道路改善工程完结咗之后啦，咁啊扩阔咗路面咧，咁啊唔使再见喺地图嗰度见到又橙色又红色 啦，系啊， 系啊，因为我嗰条路其实我自己都经常会行嘅， 哦， 所以我都会知道 每日都经过， 又唔系每日嘅，又唔系每日，即系我耐唔耐都会行一次，咁嗰度因为。大家都要放慢腳步，即係放輕個油門，因為佢條路咧又 即係收到好窄定係？ 佢唔係窄嘅，佢係凹凹凸凸啊，跟住又好似有少少山丘又上落翻落去， 所以就要小心啲揸。 咁啊，側邊兩邊都係水嘛，啲雪糕筒咁樣係啦。咁啊，所以就係大家就駕駛嘅時候都要穩陣。但係嗰個位咧，我成日覺得係難搞嘅，我都有同 Didi 講過。 係點解咧？ 咁你啲巴士咧？要由商場嗰度啦，即係最左邊嗰條線咧，就喺好短嘅距離之後，一夜就扮到右邊嗰啲線，咁、就要上，因為佢出荃灣啊嘛，要出荃灣啊嘛，咁嗰位就會變成樽頸位咯。 咁、你真係會塞啲咯個。 係啦，除非你成條路改咗佢，譬如起個朝新嘅天橋，專係俾巴士駁翻上去嗰邊嘅城門隧道嗰邊嘅，咁如果唔係都。都是擴闊了的話但是問題仍然在這 裡。仍然在 這裡。是就是這樣 啦。 是啦。那你有什麼提醒我們呢 啊我呢見呢這幾天呢有一單新的新聞啦、就是呢嚟緊的士有機會咧，可能有唔同嘅顏色， 好 似啲戰隊咁樣 嘅。哇，咁犀利！而家香港係紅色、綠色同埋藍色啦。 係啦，咁呢幾隻色就係分別行走市區啦、新界同大嶼山嘅。咁嚟緊咧就可能會有其他顏色，例如係黃啊、紫、黑、橙等等嘅。 哦， 咁就係咧係用嚟專門。 希望到時黑的。唔好俾人笑黑的啦， 好尷尬喎呢個顏色， 有啲尷尬。 可能轉其他顏色， 黑的好難啊，可能會好 型，好型喎。 係咩？但係會見到同，因為好多車都係深色噶嘛，街面上面。 哦，你嘅意思係咁，唔會嘅。咁你離遠都見到佢黑色嘅車身， 佢 上面 有 個 燈， 係啦，有個燈喺度嘅。其實好多地 有冇冚旗？ 好多地方咧，嗰啲的士都係黑色嘅，都係好容易會分辨得到嘅。 但係你會有個即係譬如日本咧，佢會係譬如空車就代表係即係你可以上。因为它都是有不同颜色的嘛，因为是不同公司是啊，所以我想都可以即容易分辨到的，即靠那个冚旗那个标志那个叫做什么冚旗的。 是啊，个收费 的 方法。是啊，咁我諗如果多啲公司引入喺的士嘅行业服务嗰度啦，咁无论係嗰个市民最希望就梗係有下调嘅空间啦。 是啊。 因为你多咗竞争㗎嘛，咁梗係市民都会选择较为相宜嘅一个方法或者公司啦，到时嘅话。 係啦 咁希望即係得益嘅系市民啦，服务亦都要提高啦。 但係暂时嚟讲呢嗰几种的士嘅即係佢冇讲话系会即係个收费下调啦。反而呢就系其实佢用唔同嘅颜色呢嚟分辨唔同嘅服务啊，即係可能某一种颜色系专门接待机场嘅人嘅、或者系口岸嘅人。游客啊，或者有啲系专门接待商务客嘅，即系佢系想咁样去提升个服务质素，即系等可能有啲外地嘅游客嚟嘅时候咧，就知啊，我坐呢一架车咧，可能就系专接。去一啲酒店嘅地方啊，咁、就會方便佢哋咯。因為可能有時未必話所有的士司機真係熟曬所有嘅路面噶嘛。咁、可能某一種顏色嘅，係啦，某一種顏色嘅的士啦，可能佢係熟口岸加其他酒店嘅路線咧，咁可能就會方便啲旅客咯。 我自己覺得如果你即係呢個提議好嘅，如果你話機場嘅，佢專係做機場嘅話咧，其實可以即係喺個的士上邊咪有個的士個。那個燈仔嘅， 個 燈仔成日將佢變咗做飛機樣啦， 飛機樣， 即係燈籠咁啊！你著燈嘅時候咧，有架飛機咁樣， 即係車頂嗰個位， 車頂嗰個啊， 哦， 咁啲遊客一睇嘅時候，喂，呢架車。仲唔係去機場？ 離遠都見到， 咪係咯，係離遠都見到，著住燈喎，咁梗係截佢啦。我覺得真係呢啲都可以諗一諗。 反而我覺得咧，喺佢咁多嘅顏色入面咧，即係假設如果真係要選一隻咧，我就覺得係紫色嘅，因為紫色其實夠搶眼，係啦。 橙色咧咁， 茄子咁樣喺條街度行。 茄子， 茄子，我 茄子队啊嘛， 系啊， 橙色有阵时咧，其实系会同你一个红色会混淆， 哦、 但系你紫色咧，点 会啊？ 唔系因为阳 光嘅 问题咧，有啲人嘅眼睛咧，未必真系咁，因为太类近啊，咁所以其实系有啲难分别嘅。 咁 黄 色同橙色都近啦、 啊，系啊， 系咯， 系啊，所以我咪就话，如果假设就咁多种颜色，净系拣一只颜色，我觉得最难、最容易分辨嘅就系紫色咯，即系同其他红色啊，我哋本身有嘅绿的啊，同埋蓝的最容易分辨到出嚟、 不过我相信啊，即系个卡拉通系可以沟出嚟嘅，咁、佢一定可以令到 通咁样 系啦，每一种嘅颜色咧。系都系好 unique 嘅顏色咧，即系例如咁講，譬如橙色咁樣，咁佢應該係可以做到一種橙色咧，係令到人睇得舒服嘅。咁、又唔係單純即系會好似樣咁，我覺得都應該佢哋都諗埋噶啦。 即係可能蝦肉， 咁聰明 會有彩虹色咧， 彩虹色都 或者漸變色咧。 佢而家 都已经咁多种唔同颜色啦，佢话 或者渗啲闪粉落去， 哇， 零零 Y2K 啊， 呢个难搞啲。 哇，应该好多女孩子可能好想打卡。 梦幻啲粉红色都唔错， 粉红色 OK。 系啊， 因为佢系比咗偏向浅咗啲颜色， 都容易认嘅粉红色 嘅。咁啊，喺道路上面少见粉红色嘅车， 嗯， 系咪啊？ 都 系都 有见过，但系真系少啲 嘅，少啲咯，少啲咯， 系啦，因为见身都会哇，哇。 咁就好啦，你见到嗰阵时，哇嚟啦，咁样有车啦， 打卡啊， 系可以打卡，都几得意啊吓。咁同埋喺嗰个即系叫的士提供服务嘅时候，可能喺嗰个叫做人数上面啦，因为而家好多人都系特登，譬如凑够五个人， 系啊， 咁但系冇五人唔得， 系啊，都有研究话增加至六人咯， 系啦系啦，咁啊呢啲即系可能要多啲， 但 系 我觉得系加到无穷无尽噶，因为你一班人其实有时八个人，有时七个人咁样，所以都 唔会无穷无尽嘅，因为如果佢过咗，譬如过七个。佢已經唔係叫的士，佢要 van 嘅啦嘛，呢個又唔會無窮無盡嘅， 即係頂籠可能六個咯， 係咯係咯係咯，咁啊睇下啲等啲智者研究下，我哋喺旁邊學嚟嘅啫。 我哋最後 期待 得中啲顏色， 顏色 咁佢都幾隻顏色，我諗到時都係有趣嘅。 佢一定有原因嘅，佢一定會解釋嘅。 有嘅，咁頭先我譬如機場咁樣，又或者做啲商務客啊咁樣，一般市民又用翻邊啲顏色啊咁樣。咁啊，最緊要就係提供一啲好嘅服務啦。 冇錯。 我啊，心聲就係志明嘅心聲就係 提升嘅服務質素， 就係個價錢 同埋價錢 啦， 仲有降低少少， 呢個最緊要。係好啦，好啦，唔該曬 Ann。 好啊，唔該曬， 唔該曬。咁啊，都望一望天氣方面啦嚇。咁啊，大致多雲，初時有一兩陣嘅微雨嘅，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最高嘅氣温咧大概29度，咁啊吹和緩東至到東北風，初時離岸風勢間中清勁。展望未來一兩日咧都係大致天晴嘅，咁啊本週後期咧就漸轉多雲同埋有驟雨啦。咁啊見到而家室外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咧就82%啦。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3至4，低至到中级度嘅水平嚟嘅。咁啊话咗啦，星期五六日啦，三日咧，星期五就会开始有啲雨水啊，咁啊嚟紧噶啦吓。咁啊星期六咧就似乎咧个雨水嘅机会咧就多啲啦， 多少少 系啦。咁啊不过咧落三日雨之后咧，咁啊天气又会再晴朗翻噶啦。咁啊所以都唔需要太过担心嘅。呢个时间有晨光大学啊。 晨光大學，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朝早喺晨光大学入边啦，继续邀请到香港汽车工业学会会长李耀培 Ringo 喺度。早晨 Ringo， 早晨啊，早晨大家早晨。 哎呀，上个星期真系唔好意思啊，因为真系时间唔够啊，咁啊赶住咧就要出新闻啦，咁啊同阿 Ringo 咧，其实都讲紧个电动车嘅保养嘅，系咪仲有少少嘢都要提一提我哋噶？ 系啊系啊，我谂最主要咧系电动车咧就系、是、当然啦，同油车相比咧。电动车嗰、那个零部件相对咧嗰、那个寿命系耐啲嘅，因为咧佢比较简单一啲。喺保养方面咧，就实际上咧就亦都系简单好多。 嗯， 但系你记住嘅，因为咧电动车咧有唔少嘅保养嘅项目咧比较复杂。 嗯， 因为一般咧就电子啊、motor 啲嘢。 嗯， 其实咧系需要一啲咧系专业嘅仪器咧进行检查嘅。 嗯， 故此咧就系我哋唔建议车主。揾一啲唔專業整電動車嘅一啲車廠咧做保養。 嗯，明白。 另外咧就最緊要咧留意咧，就係話電動車嘅日常嗰個檢查咧，好可能咧會導致一啲零部件嗰個損失。即係如果你唔檢查，咁佢就會降低咗咧我哋嗰個甚至行車個安全。所以咧定期啊嘅到車廠啦、代理啦。咁、那个检查咧系必须要嘅，电动车都需要做保养，记住。 明白。我谂好多即系听众，如果系揸电动车或者考虑紧电动车咧，都仲有啲疑问嘅，就系例如话我啱啱买咗个电动车啦，咁我如果有好多譬如电脑嘅嘢，咁我当然会委托翻就系自己即系本身个车厂咁安全啲啦，因为个电脑系统系佢哋噶嘛，咁唔系其他公司噶嘛。咁但系有冇啲譬如喺电动车嘅外壳啊，即系譬如我嗨花咗都未撞泵嘅嗨花咗，甚至乎系车胎，咁呢啲系咪先至或者劈皮咁先至可以去翻？普通的车房那里做呢？ 没错，其实电动车呢有分低压和高压的部分。低压呢就一般呢就是一般的车厂都做到，不过呢它现在呢政府都要他们的我们的 mechanics 呢的技工呢都要考一个叫低电压的牌照。而高电压呢就是电池和电池管理系统。这些呢 係叫高電壓，就必須要翻代理廠。咁呢啲係留意嘅地方。 哦，咁呢、哦、個係大家都要留意啊。好啦，咁啊，電動車仲有充電，我哋都有好多嘢要注意喎。係 啊，係嘛。嗱，今日簡單啲講下充電嘅部分啦嚇。 好啊。 咁嗱，首先講下咧，香港而家大概有幾多個充電咧？嗱、啊，我哋嘅數據咧就去到大概今年嘅六月啦。 嗯。 咁咧，中速咧大概咧即係話。中速咧就意思咧就系20个 kW 啦，大概有3000几个。 嗯， 快速嘅咧超过20个kW 咧，咁咧 kW 嘅意思咧即系话千瓦啊，嗰个系一个充电嘅时间， 系 大概咧有1000个多啲。 嗯，少啲啦。 咁标准嘅充电咧，即系话系一啲标准13A 嘅充电咧， 系 响政府 provide 或者其他啲车场咧、嗯，大概有1400几个。咁、 嗯、 换句说话讲咧，响而家虽然我哋有几多部电动车都好啦，50000部、60000部，但系其实咧，我哋咧只系得大概5000-6000个充电位。 嗯， 咁所以而家充电嘅地方都唔够，或者充电机大概差唔多香港系要9架车至10架车咧。先至有一個充電位，咁、 哦、 呢啲咧，我哋要買電動車嘅時間咧，就要留意一下自己有冇得充電啦。咁、 嗯、 通常而家咧，充電嗰個標準咧，我哋咧嘅車嘅標準咧，有歐盟咧、 嗯， 有中國嘅標準咧、 嗯嗯， 有日本咧， 哇咁多 咧，好獨特。Tesla 咧係自己一個充電位嘅， 係 咁呢啲亦都要留意。 哦、 好啦，咁另外咧就如果買一架電動車嚟計咧，一般咧佢個電池嘅容量咧、就係25-75嗰個我哋叫 kW， 呢個係我哋叫千瓦時，即係呢一個咧係電池嘅容量。係咁佢個續航力咧大概係200-500度啦，喺香港一般嘅電動車嘅續航力。 嗯， 好啦，咁啊而家講下充電咯。 好， 充電咧有慢速，例如好似屋企13A 或者200二咁充電咧。通常呢啲咁嘅充電咧，配合翻架電動車咧，佢、係需要4-11个钟头， 當充一晚咁樣。 耐咧要11-12个钟头嘅。 哦， 好啦，咁而中速咧有一個20个 kW 咧就係正話都講咗咧，就係充電嘅千瓦時間嘅。係 啊， 咁咧大概中速咧都要快嘅1.5个半钟头，至4.5个半钟头，呢啲叫中速。 系点解会有个半钟头至四个半钟头？系视乎翻嗰个电池啊，定还是视乎翻个别牌子 嗰个充电嘅能力？ 哦， 即系话咧，嗰个充电机咧系要插入去你嘅车度。 系 佢如果佢慢速嘅，咁就系插数咧。咁你谂住啊？快極都要8-9个钟至11-12个钟，即係佢充嘅時間耐嘛。中速呢我哋係講啦，咁呢大概呢香港一般嘅中速嘅機嗰、那個充電機、大概你要1.5至4.5个钟。好啦，咁而家有啲叫快充㗎嘛。 係 呀、啊。好快咁。咁快充呢就去到50个 kW 啦。咁大概呢就係話1.5个钟至1.5个钟头。咁呢啲都係屬於好快嘅充啊，即係話咧，香港而家一般咧就有快充啦、中充啦，同埋慢充。咁咧，而家將會今年嚟緊咧，有啲叫超充。 哇，咁勁！ 超充嘅意思咧，好快啦、 啊， 去到120个 kW。 哇，咁咪真係咧？我估就係15分钟至45分钟都已經差完，係咪㗎？ 唔係，呢一個咧，你正話講嗰個咧，已經係快充嘅啫、 啊。 超充咧。15分钟内， 哇！ 10分钟或者15分钟内咧，就可以充满你架电动车啦。 哇！咁 呢啲就叫超充。 系 咁，当然咧，即系如果咧好多超充嘅时间咧，香港咧就唔需要喺屋企自己充电啦。 嗯， 即系好似油站咁样，而家油站嚟嘅入油几耐啊？大概咧系3-5分钟。 系啊，系啊。 咁如果超充嚟计咧，佢、可能10分钟，咁你即系差唔多好似加油咁上下啦。 哦。 咁呢啲咧就要留意咯。 系。 咁我再提一提咧，而家啲充电机咧安装，即系如果你想买一部，咁、或者屋企要做嘅要点啊咁啊，咁、一般嚟计啲慢充嗰啲咧，大概咧就系1-3万蚊，即系你可以买咗嚟自己摆喺屋企装。 系。 咁。如果一啲我哋叫做开始一啲快少少嘅咧，20个 ampere， 咁咧就系话5-10万啦。咁、如果一啲快充咧，就去到20-30万啦，50个 amp 或者再快一啲咧，120个 amp 咧，即系例如我正话讲个超充咧，要去到30-40万度咧， 就嗰、那個誒、就係、是、嗰、那個誒、我哋叫充電嗰個價錢。 哦， 咁呢個咧要留 都封建由人啦嚇。咁如果你話喂冇所謂嘅，我架車有陣時都擺一萬嘅，咁我又唔想用咁多錢嘅。咁頭先阿 Ringo 講過，譬如誒萬最平嗰啲萬幾蚊都已經有咁 啊， 大家 一萬到三萬蚊就有。係 咯，咁你真係擺一萬嘅，咁咁啊真係冇所謂啊嘛。咁你差完其實你嗰嚿嘢都係擠到嘅啫。咁嗱，我想問一下咧，其實譬如超充、快充。中充、慢充咩充都好啦，其实佢哋本身充电嘅时候咧，对嗰个电池会唔会有健康啊，定系唔好啊？有冇呢一方面嗰个我哋需要考虑？同埋嗰个电池咧，有冇话我系用晒先充电啦、啊？定系哎呀唔好啦，佢话就话行500K，我行咗300K，佢仲有200K 嘅续航力嘅，我都照去充啦。我应该点样去到做好咧？ 啱啦，嗱，最后咧我就提一提咧、电动车电池除咗充电之外。電池的保養都重要，一般來講呢就、其實我們最好充電的、就是電池呢、大概的 range 呢不要低過 30% 啦、充滿呢滿、是大概 80%、 哦、不要充到爆曬咁樣， 充到 100%、 哦、 因為如果你每次充過 100% 它有機會呢就是說 overload 了、即是话你 100% 唔系即刻停㗎嘛，咁你继续充落去呢个电池呢就会坏㗎啦。咁、所以呢 within 如果你大概到 30% 你就要充电，唔好低过 20%。咁呢如果叫充满呢较嘅时间呢大概 80% 呢就维持系好。咁当然你 9% 冇问题啦，但係如果你超过 100% 呢对于个电池呢就唔系咁好啦。咁呢另外嘅话呢响一般嚟计，如果有啲人咧就用到尽嘅，咁即系如果电池量咧去到差唔多零咧，而之后好似好长时间咁充电咧，唔系咁好啊、因为点解啊？因为电池咧其实佢都有过热啦，同埋有冷却。如果长时间咧，即系行车之后咧，咁你如果系一个。个电池量又好低咧，咁好明显咧，你充电嘅时间就耐咗好多啦。咁咧就对于个电池唔系咁好。一般嚟计咧，要留意一啲 tips 啊。正行完车太热咧，其实就不适宜充电嘅。嗱、呢个少少嘅。 咁你谂住我行完一扎路啦，跟住就哎佢冇乜电，我就即刻充。咁其实又唔系咁好、啊。 因为对于个电池咧，当时咧就好热。咁如果你再充电落去嘅时间咧，喺呢个过程里边咧，对于嗰个电池嗰个热度咧，可能会有一啲我哋叫做太高啊。咁、所以咧，其实充电嘅话都要留意一下嘅时间啊、温度啊、环境啊咁样啊。咁嗱，点解电动车最好喺咩时间充电？你哋知唔知啊？ 系咪就我哋瞓觉就佢充电啦？ 啱啦，其实电动车嘅二咧，就夜晚黑你屋企充电嘅，咁点解咧？因为夜晚黑你已经用完车啦，同埋咧，一般咧就系话夜晚黑就比较温度比较好啲，咁所以夜晚充电咧就最好嘅。咁、咧又或者咧以后都有个习惯啦，用车之前充电咧，即系话停咗一晚之后先充电，咁亦都系好嘅。咁呢一啲咧都系一啲。電池保養嘅小貼士。 我淨係簡單問多一條啫。咁其實咧喺充電嘅時候，嗰部機有冇得 set 咧？就係我要充到 80%， 你就自己停咗佢，有冇得咁樣撳噶？ 有嘅，有嘅。 哦，有嘅。咁大家就可以 完全因為咧，一般而家咧所有充電機咧都同你個手機咧一個 apps 咧係聯繫住。包括嚟計你俾幾多錢咧，包括你充電嘅時間咧，充電充幾耐咧？对于嗰个电池已经去到几多咧？好多时都喺你嘅手机里边咧，系全部有晒。咁除咗你嘅手机充电嘅时间咧，可以用到咧，一般旧式啲咧，就喺个充电嗰个充电器上高咧，你可以选择。甚至咧，就好多时咧，架车里边咧，你充紧电嘅时间咧，佢都有显示屏咧，究竟你充电咧去到而家60%、70%或者80%，即系个电池嘅容量。咁呢啲咁嘅标签式咧，全部都会有晒，喺架车上都有啦。或者咧喺个充电机的口有啦，或者甚至而家咧。连带你嗰个手机里边都系睇得到嘅。 好，今日倾住咁多先，唔该晒 Ringo， 拜拜。 OK， 好，拜拜。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台湾东部海域朝早七点左右发生 6.2 级地震。当地气象部门说，震央位于花莲县以东大约120公里，震源深度 5.7 公里。台北、新北、桃园、宜兰、花莲、台东等地的最大震度是三级。路透社报道，台北的建筑物在地震之中摇晃，暂时未有损毁报告。中国地震台网录得地震强度是 5.9 级，深度是10公里。美国官员表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将会在今个星期四至星期六访问华盛顿，将会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同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会面，但是官员拒绝透露王毅是不是都会同总统拜登会面。王毅这次访美将会是近五年来访问美国的最高级中国官员，亦都是拜登和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下个月在三藩市会晤之前进行的最高级别中美接触。美国官员又说，王毅此行将会是世界两大经济体负责任感管理竞争的一部分，美方仍然相信直接面对面的外交接触是提出具有挑战性问题、解决误解和沟通不畅，以及探索中美合作领域的最佳方式。全球最长寿的狗博比在葡萄牙去世，享年31岁。博比是一只阿兰多敖犬，一生都在葡萄牙中部一个村庄度过。今年二月获健力士世界纪录确认为全球最高龄的狗，吸引世界各地的传媒和民众前来拜访。阿兰多敖犬的预期寿命是12至14年。博比的最终寿命是31岁165日。主人曾经表示，博比长寿的原因有很多，包括在乡郊平静自由地生活，从未被绑，亦都一直食人类的食物。即使年长之后视力和体能下降，博比亦都仍然喜欢散步。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微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的冬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本周后期渐转多云和有骤雨。现在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有阿 N 先提翻你，长沙环道往美孚方向，近住长顺街游乐场系有交通意外，一带较为车多。咁另外，鲤鱼门道往油塘方向，近住启田道较早前咧系有坏车，坏车咧已经拖走咗噶啦。现时嘅龙尾去到观塘港铁站。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现时大致畅顺，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卫理苑，七咸道北过海嘅车。龙到芜湖街，东隧去港岛的龙尾到尤丽村，狮隧往九龙方向龙尾去到隔田村，大老山隧道往九龙方向入口范围较为车多。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往大角咀方向车龙到康庄道桥底，新清水湾道往坪石方向开始车多，车龙去到圣约瑟英文中学。而窝打路道来回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段是较为车多，新界区大埔公路往九龙方向近沥源村车多，龙尾到沙田马场；屯门公路往九龙方向近新墟车多，龙尾去到元朗公路近福亨村；而清水湾道往西贡方向近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龙尾去到碧沙路。吐露港公路左转大老山隧道都开始车多的了。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政长官会在10月25号发表施政报告，欢迎登入 policyaddress.gov.hk 浏览全文和相关刊物。你亦可以在当日下午到各区民政咨询中心索取全文或撮要单张。撮要单张亦会在多个公共屋邨商场、指定政府办公大楼和主要公共图书馆派发。详情请浏览施政报告网页。 二台话你知， 咦，我记得你之前仲话冇乜求职方向噶，最后系点样入到自己中意嗰行啊？ 好彩我参加咗劳工处嘅展翅青见计划，这个计划专为15至24岁学历喺副学位或以下嘅离校青年提供全面嘅求职平台。计划入面有专业嘅社工担任我嘅个案经理，帮我分析事业方向，令我更加确定想成为一个甜品师啊！ 个案经理点样帮到你啊？ 个案经理会以同行者嘅角色向计划学员提供为期12个月嘅个案管理服务，包括个人化责业导向、求职装备同埋在职支援等等。佢哋仲会帮学员拣选同埋报读合适嘅雇员再培训局课程添啊！ 真系帮到手、啊，等我都上计划网站 www.yes.labor.gov.hk 同埋佢哋嘅 Facebook 专业同 Instagram 账户 yetp.labor.hk 睇下先。 以上资讯由劳工处展翅青见计划提供。 声音演绎：波盛、和利。台话你知， 我大个噶啦，我想搬出去啊！ 搬晒啦，个个都搬走晒， 都要有钱先得噶。 冇楼又点啊？咪系自己一个人对住四埲墙。唉， 咁不如沟埋两代人做同屋主啦。电视纪录片《同居老友》喺英国做咗个社会实验，老嘅出地方，后生嘅就出心出力陪伴老人家，睇下结果系咪双赢。今晚10点半。港台电视30日， 杭州亚残运，港队蓄势待发。 今次其实就是我第三次出战亚残运啦，咁对于我嚟讲就是 enjoy the game。 香港硬地滚球代表何婉琪， 大家其实个技术啊、心态，相信大家都是好 ready， 咁只是希望自己好好享受打每一球，表现到最好。 港台电视32全程直击杭州第四届亚残运，一齐为港队打气。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阿欧。 7:38啊！早晨 ，Vicky， 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听众朋友， 早晨，早晨， 早晨啊！ 又到朝头早啦吓， 系喂，今日咧同大家可以分享呢一件事啊！咁啊，咁啱咧，翻工嘅时候咧 ，Vicky 同我讲啦，话个WhatsApp 咧，琴日可能喺公司电脑咧冇登出啊，咁样，咁一段时间咧，咁小白就严肃起嚟啦，咁话哇，真系要登出啊，因为都好多呢啲诈骗啊，或者骗徒咧，有机会啊，会利用你啲资料咧而作奸犯科啊， 系啊，咁而家的而且确咧，你见各大传媒嘅报章咩都好啦，就喺度讲话用呢一个软件咧 ，WhatsApp 其实都有个危机喺度，因为真系多咗好多人咧就会收到呢一类型嘅，譬如来电啦，因为你点估到原来佢只系同你face to face 咁样，即系面对面倾咗可能5秒钟咁样，佢就已经 copy 咗你个图，然后佢就已经攞咗条声去 develop， 即系发展出佢用 AI 生成咗。 几夸张！我听过一个说法咧，都几恐怖。譬如你系男性咧，咁你大概40多岁，佢听到你把声40多岁，咁都估到你一系结婚一系未结婚嘅啫。咁佢就真系 FaceTime 咧去打电话俾你。我真系试过有几次咧，嚟自俄罗斯。 啊，或者布达佩斯啊，即系东欧地区打电话嚟。 南非我都有， 系啦，咁样 叫全世界啦。 咁嗱，呢啲全世界嘅嘢啦，咁啊打电话嚟啦，跟住佢真系同你 FaceTime， 咁我梗系冇揿啦，系咪先？我又唔识朋友喺布达佩斯。 以前我都够胆揿啊，系啊，即系以前都觉得、都几好玩啦，睇你咩 full fit 啊，拎翻节目嗰度讲。而家我连揿都唔敢揿啊。 之后咧，我俾一个朋友讲出嚟啦，嗱呢个真系唔知真定假，总之防范于未然就好。佢话咧攞咗你个头像啦，或者同你讲过一分钟嘢咧，佢攞咗你嘅头像或者一啲动态咧，佢就爱嚟制作一啲咧叫做不见得光嘅影片，跟住再勒杀你 吓， 哇我好惊啊，我呢啲。即系有人识嘅人嚟， 咁都谂得出喎。 系最紧要系我冇做过嘛，我做过都话心甘情愿啦。 你冇做过， 系我冇做过 啊！到时 我冇做过，你勒杀我，到时你哋两个都似唔信我噶啦，到时我就会被个世界。被个世界嫌弃啦，又话唔知咩仿似金融财进阿疑似乜乜乜咁样，你谂下呢啲。到时呢一件事，你话小白咁正经人家个样又正气，就话唔会有呢啲事。 唔系噶，我呢啲样咧都好容易俾人拎咗去，唔知道做埋晒啲咩噶。 所以 到时都系靠睇下你哋两个信唔信噶，话俾你 听。所以呢啲都系小心驶得万年船啦。呢、這个第一啦，嗱，点解无端今日咧，我都想用大概八九分钟时间讲个诈骗，因为其实咧早一两个礼拜咧，我睇咗一部电影，好值得同大家分享，但苦无时间同大家分享，就系咧呢个孤注一掷。就係、是、內地嘅電影嚟，收咗32.5亿票房人民幣啦。咁佢就講咧，啲內地人咧點樣俾人呃咗去 KK 園咁樣。咁因為咧，我之前已經睇過 KK 園啲資料咧，好有趣味嘅。咁我覺得有趣味就係話啊，點解可以咁都得嘅？哇，好似 有人信嘅。 A 啦，有人信啦，过咗去卖猪仔啦，喺嗰度做啲不法嘅嘢啦，跟住喺当地嘅政府又三不管啦，又无政府状态，跟住你啲家人攞钱去赎佢咧，又赎唔到啦，哇，好似无法无天咁样噶，咁你知内地啲诈骗就好夸张噶，咁直情咧内地咧有公安局咧个诈骗部门咧系专系 focus 去打击呢啲诈骗嘅，因为太多啦，原来咧内地嘅诈骗。集团咧结连咗呢啲类似 KK 园嘅嘢咧，系无孔不入噶。佢超多门路咧去诈骗你，包括咩咧？虚拟货币啦，包括咩线上赌场啦，再包括咩咧？譬如网上投资啦，即系叫你炒股票啊，乜乜成成啊嗰啲咁嘅嘢。哇，极多呢啲门路咧，佢就系透过 KK 园嘅运作，跟住就去诈骗你咯，呃晒你啲钱咯，引你落搭咯。佢系咧直情有一个桥段咧，都系真实嘅。佢网上咧发牌嗰个可观啊，即系当玩21点或者百家乐咁样发牌嘅可观咧，私底下微信你话啊，小白啊，唔使惊噶，见你输咁多，喂，不如我同你夹啲钱一齐翻本啦。我知道呢个程式嘅漏洞，因为我见你咧都之前玩得好叻噶，不如你试下用我啲消息去玩。于是者，小白就用呢个网上线上发牌嘅可观嘅消息去玩啦。第一铺梗系中啦，仲要中翻好多钱嘅，佢唔系小恩小惠嘅，即系譬如一开始小白已经累积输咗100,000蚊人民币啦，佢一开始俾你中翻200,000蚊人民币，哇，咁梗系你心红啦，因为本利皆来啦嘛，呢个亦都系即系 同埋你关系，觉得你自己赚紧，我冇嘢输噶啦，我赚咗噶啦， 因为我输100,000，你俾翻200,000我。我再输都唔会，我可以玩多两铺添，即系10万10万可以玩两次先输翻。咁你个心咪红，佢跟住再俾你，佢俾40万你。但系点解呢？因为佢已经用大数据分析咧，你呢个人咧系赌博成人嘅，系赌徒嚟啊。其实我俾几多你啊，你都唔心足噶。我俾100万你，你都唔会收手噶。你都会继续赌落去嘛。咁佢咪真系我放胆俾我俾40万你咯。咁你咪40万，跟住你又真系如是者再赌咯。好多人咧，即系喺个呢个孤注一掷最后个片段啊，个片段后边咧就好似 doco 咁样，佢就去讲翻话，唉系啊，老公咧已经俾人呃咗几多千万啊咁样。一个直情系一个上市公司或者一个大老板嚟，都中咗呢啲圈套。 诶、如果 Vicky 咧？Vicky 咧个数据就系咁噶，嗰啲可观就觉得呃人嗰啲就会啦，喂， 喂，這個不要俾佢啦，輸咗由佢走啦，唔好幫佢， 係啦， 因為我哋啲數據話俾佢聽，佢基本上咧，佢翻本之後佢走噶啦。 我係嗰啲人。 你講得啱啊，即係小白都唔係中意賭博嘅人啦。呢啲招數喺你嗰度咪應用唔到咯。但係每個人都有自己嘅盲點嘅、 嗯。 我舉個例子 ，Vicky， 譬如佢咁中意小動物， 係啊，我就係正想講，佢一定會用呢啲啊。 咁又唔知嘅，可能会同 你见到佢个样几凶狠， 系啊，同埋 我见到佢个样，我觉得佢好似想去呃人咁头先。 同埋唔使噶，其实有好多方法嘅，即系要呃人。你谂下，呢啲人咧做坏事咧系做得好专业， 无孔不入啊！ 你先生都会知道你叫做好中意小动物，佢咪直情 send 话啊。Vicky 咧喺寵物鋪咧，因為救助毛孩啊，嗰啲無家可歸嘅小狗狗啊，佢咧用突然間用卡咧用咗5000蚊啊，咁樣你而家快啲轉5000蚊啦！如果阿 Vicky 冇錢啊，咁咁都得嘅喎， 係、 哦， 其實唔使直接呃你一個人 喎， 係呃你身邊人或者你屋企人， 爹哋媽咪聽到千祈唔好信， 你爹哋媽咪係你爹哋媽咪聽到，佢都會即刻覺得哇係啊，阿泳兒個傻女，唉、哎、人哋講嘅信，又即係見到啲小動物。好伤心啊，好伤痛啊，哭起来啊！ 仲要 Vicky 啱啱讲咗嗰句，爹哋妈咪千祈唔好信。到佢第日佢真系想帮啲宠物嘅时候，佢阿爸妈又唔信啦。 即系类似系咁样。 你话而家做人几复杂咧？ 所以我几建议咧，大家，所以依家落咗画噶啦，睇即系呢个电影，我先攞出嚟讲。即系喺线上平台咧，揾翻呢个姑姐就，首先咧呢个张艺兴咧呢个男主角咧， 哇， 做得非常之好。哇！即係神級嘅演員，我真係唔知哇，做得咁好睇嘅大佬，真係搞唔掂喎！即係呢個第一啦。咁其實內地都講咗好耐㗎啦。咁除咗 KK 園嘅詐騙，我想切身地講一件我身邊朋友發生嘅真人真事，而你哋兩個都關事嘅、 啊， 就係、是、咧你哋都會駕駛者啦，過隧道啦，特別小白日都要過啦，因為翻工啦。咁、你會收到每次過都會有個易通行嘅短信啦。 係啊， 我想問一下你哋易通行，你哋係點樣繳費？ 易通行我是用信用卡过的，所以我每一 AutoPay 系啦，所以我每一次咧过嘅时间会收到易通行一个 message 啦，另外亦都会收到我自己本身嗰个发卡银行嘅 message， 所以我会收到两个 message。 呢个系好醒目嘅做法，或者结连咗嘅做法啦。Vicky 你咧？ 系啊，都一样咯。 你都系系咪？ 系啊系啊，都系 都系绑定咗信用卡系咪？ 嗱， 有啲朋友咧就惊。即係你綁定咗信用卡咧，到時咧自己有機會 cut 卡啦，因為你呢個係長久以嚟嘅作戰嚟噶嘛，易通行。你只要有一日仲揸車，你繼續要易通行噶嘛。即係只要呢個車牌啦，或者咁樣講，你可能換咗另一個車牌 A B C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咁樣，咁你可能未轉翻個名，但都要用呢個 app 去過隧道噶嘛。呢個係我估到我哋離開世界嗰一日都會繼續用緊噶啦。佢會優化或者會 upgrade，但係個世界會變咗咁樣去運行啦。好啦，我哋習慣咗咁樣，收多咗你唔知，收少咗你唔知。嗱、呢個咧就係、是、關卡上嘅嘢啦。更加多咧，今時今日咧係好多易通行嘅騙徒喎。你知唔知係點啦？我有朋友咧就冇綁定信用卡嘅、因為佢唔係成日要過隧道。咩、叫成日唔過隧道？譬如佢喺土瓜灣翻工，咁佢喺葵涌就。翻屋企嘅咁樣，葵芳葵涌，咁佢成程車一至五 唔使隧道啊， 唔使過隧道啊，咁、好啦。 佢係咩 prepay 嗰啲嚟？ 佢唔係，佢喺咧揀翻喺呢個便利店嗰度交錢， 哦、 因為佢叫繳付模式有好 多 嘅， 係啊， 有八至九個繳付模式， 俾大家選擇噶嘛。 係，咁佢就話：我、咁我儲夠一定可能儲夠300蚊，咁我先去叫做便利店交咯。咁、當然有個逾期罰款或者剩啦，呢、個我唔考量咯。但係咧，佢就真係收到一個短信，個短信咧就話先生。你某年某日咧就过易通行咧未缴费，你咧要上翻呢条 link 嗰度咧就缴费，嗰个系一个 SMS 嘅短信嚟，同、我哋平时收到嘅系无异嘅。咁、我朋友咧咁啱得咁巧咧，佢就真系嗰一日咧就过咗隧道，咁佢又觉得好似自己未缴费啦，但其实佢明明叫咗太太缴费嘅，咁佢揿入去咧。哇！佢入咗一個版面咧，係完全好似官方嘅版面咁樣噶。咁、咧下邊咧直情又 set 埋啲 auto toll 又成咁樣。咁、咧就叫你輸入個車牌號碼，輸入完之後咧就話你某年某日咧就爭20蚊雞，咁未交咁樣啦。咁佢話咁點交好啊？咁佢咧真係嘗試入自己嘅信用卡資料入呢個網站嗰度。咁點不知咧？佢咁啱得咁巧咧？个信用卡咧又唔知点解有个 message 弹翻俾佢话，喂，你依家疑似可疑地进入一啲钓鱼网站咁、样， 系咪你本人啊？ 系啦，咁佢就大为震惊啦。 其实佢应该去翻便利店俾嘛， 系啊，但系佢都想，因为佢收到个短信，佢都快啲搞掂佢啦，系咪先？即系人哋催你，咁你争廿蚊鸡啫。佢心谂，我又唔系日日过隧道，争个几廿蚊，你唔好烦啦。咁咪尝试去做呢一件事咯。好啦，出嚟个效果系点咧？佢就打翻去运输署嗰度。运输署话咧，近排咧超多，超多呢一类嘅网站咁样。咁最有趣系咩咧？呢、這个钓鱼网站咧，下边都话你有问题咧，系打翻去运输署嘅电话。而个电话咧。是同手无欺 哦， 即佢个电话又真系运输署个电话嚟， 佢又唔呃你呢个电话， 系啊， 因为佢知道你会 check，如果你佢 check 个电话号码嘅时候咧，咦真嘅，我有可能会信翻佢个网页， 哇，真系咧，可能喺呢个网站入边咧，七成都系真嘅，三成就系假嘢，嗰三成假嘢咧就系呃你攞信用卡资料，因为人哋大费周章去揼一个咁嘅网站出嚟咧， 系， 佢唔系为咗你嗰廿蚊计。或者嗰八十蚊，你过隧道过得几多钱啫？当然啦，嗰啲职业司机，譬如货车大佬或者的士司机，佢梗系日日过啦，可能一日过到300蚊隧道添，即系西隧西隧西隧咁样，系咪先？过五程都五六中三十都300蚊啦。但系我哋啲凡夫俗子，佢 hit 中嘅机会唔多嘛。咁所以，哇！我真系觉得好有心呃你啊！你要几有心呃你咧，先揼一个假网站，下边做啲真嘢。 所以我哋都要明白咧，最好嘅大话咧，就系有啲真嘢喺度，即系疑幻疑真咁啊，呃到大家啦。 真系，所以 小心小心。 有机会大家真系礼拜五嘅时候，认认真真听下呢个晨光警讯， 系 即系无论系 Vicky 主理好，小白主理好，大家真系听实啲阿 Sir Madam 讲，真系点样可以咧慎防诈骗， 提防骗子， 真系要提子啊！ 系 啊。 身高体重记录在门墙中，欢欣伤痛纠结我心中，为客胆化速变动，才惊觉一切都逝去中。多久不见你旧物才腾空，起身一刹只见床头上有飞虫，扮作安好心中却满是裂缝，讲不出心声太沉重，将最致命剧痛埋藏在欢笑中。如果我是个超人，我要飞到云中，陪着你并肩天际，怪兽若为公也并未摇动，漫难里的狂想曲将屈满扫空，抱你亦轻松，全因有你学懂怎么停控，应对日后跌痛。在按下大门门中，玻璃摔破，不再祈求被你包容，但我始终很想你信任认同，不可不顾身后沉默，将你昨日话语潜藏在玩笑中。如果我是个超人，我要飞到云中，着你并肩天际，怪兽若为公也并未摇动，患难里的狂想曲将屈满扫空，抱你亦轻松，全因有你学懂怎么停控，应对日后跌痛。大战始终都会结束，共你失散在人潮中，无常中从此相信有平衡时空。 如果我是个超人，我要飞到云中，陪着你上空俯瞰，怪兽亦渺小于大众，甚至死光难阻挡，春秋渐转动，愿笑着目送，全因你教导不屈的作风，叫我屹立奋勇。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阿欧、小白、 Vicky、 晨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 ，Vicky。 提防骗子就要睇下提子啦，系咪？原来提子都真系有啲嘢要防一防喎。 系， 究竟系啲乜嘢咧？嗱， 洗干净先好食。 系啦、嗯，大家都知道食多啲蔬果有益，系咪？食、嗯、多啲水果有益。但系如果我哋嘅水果上面系有呢一啲嘅农药残留咗咧，可能会令到我哋嘅身体有害。 哦、 其实最近咧喺美国农业部咧，最近就对咗46种嘅水果，同埋46569种嘅蔬菜嘅样本。嗯嚟到咧去 test 下究竟有冇农药咧，进行咗251种唔同农药啦、杀虫剂嘅一啲嘅检测嘅数据，咁咧就发现咗啦，就公布咗一个咧就系2023农产品农药购物者指南嘅，咁就咧当中咧有12种。最污糟、最多农药，同埋12款最干净嘅蔬果。 最干净啊！ 系啊， 估头嗰几位啦，或者估一啲、 啊。 我估咧厚皮嘅生果咧系干净啲，譬如橙啊， 嗯， 譬如橙，我觉得系干净啲，因为你橙应该唔会连皮食啦。 加州 嗱，但系我要讲下就系、是、你唔会连皮食，但系你外表有农药，而家系讲紧。 哦，即系你摸上手嘅时候已经有。 系啦、 啊，我咁样一定有啦，即 系 你啲 雷咯，咁、 啊、一定有啊。都有啦、 我觉得提子、车厘子同埋橙就最多农药咯。 橙、车厘子、 提子咯，系啊， 提子 系啊， 提子系种嘅， 系 车厘子种嘅、 啊， 橙系冇嘅，因为佢仲有其他嘢系高过橙。咁、 哦、 究竟嗱，我首先讲咗就系最高污染有边几款，大家咧可能都真系要留意翻，因为第一款咧系大家送礼一定会好中意买嘅， 送礼一定好中意买。 系啊，你可能去男朋友屋企，跟住之后买啲水果啊，咁你就会买啲靓啲啦。你唔系可能系一个盒装住嘅，一粒一粒嘅，红色嘅，士多啤梨啊， 哦， 系啊，士多啤梨系 排第一，都系多嘅， 最多 系啊。之前我記得消委會做過，譬如嚟自日本嗰啲士多啤梨好多咧，其實發覺現個農藥都多多地啊。 我咧其實唔成日咧有啲嘢係日本寄過嚟咧，或者咩日本直營咧，我係咁樣洗啊就成。 我 成日都有呢、這个一下咧，因为个可能个花籽咧，真系太鬼靓啊！ 同埋本身 有时咧，俾佢讲 啊， 进入咗个糖衣陷阱。 嗱，呢个唔关咩事嘅，系本身士多啤梨呢一种嘅水果咧，其实 多重啦， 容易系收藏咗啲嘢嘅喺度嘅。 有啲凹凸啊嘛，个表面 系啊，我望下自己嘅鼻哥，我就知点解佢会收埋咁多嘢嘅。 系啊， 系啊， 我唔想幻想。 嗱、哦，除咗士多啤梨，仲有啲乜嘢都 系 污糟。 嗱，第二款咧就系最高最多农药最污糟嘅咧，就系蔬菜嚟嘅。咁呢样蔬菜我自己平时咧都经常买嚟食，我中意食嘅。咁、但系我都会洗好多次。咁系乜嘢菜咧？ 椰菜。 嗯， 我睇你点洗。 菠菜。 哦，菠菜。 系咪啊？菠菜系咪真系啊？ 菠菜 要洗好多次啊，因为佢本身根部嗰啲咧系好容易藏好多泥啊。 泥啊， 系啦。咁所以咧呢一个都要洗。第三款蔬菜最近好多人食，但我相信大家都会生食添嘅，咁就真系要洗干净啲。系乜嘢呢？羽衣甘蓝。 哦， 羽衣甘蓝 呢个又几估唔到，因为羽衣甘蓝咧本身佢都苦啊嘛， 嗯、 即系佢嗰种苦咧系根本 系农药嘅苦啊。 唔系啊，你落咩系咯？你都讲得啱啊。有阵时你 系 佢苦系咁噶， 苦口良药。 我有个朋友咧，我第一二次咧食羽衣甘蓝啊，你都唔识呢啲超级食物嚟噶，唉，俾啲好嘢你食都唔识食咁样。 系啦， 咁我就同佢讲啦，嗯，咁有机会我俾啲好嘢你食咧。啲味道唔系咁嘅，你又试下啦。 系啦，咁呢三种咧就系最污糟嘅。咁我好快咁样讲下咧，就系最干净啦。第一咧就系呢一个牛油果，第二系甜粟米，第三就系凤梨。咁你话如果真系有阵时买唔到啲 凤梨即系菠萝啦， 系啦系啦系啦， 如果買唔到啲有機嘅農產品，咁點算好啊？咁其實咧，唔需要話一定要坊間買嗰啲清潔蔬果嗰啲嘅粉啊，又或者清潔劑嘅，其實咧。營養師啊，所有嘅人都同我哋講，就係只要用流動嘅水去清洗，就千祈唔好浸喎。你唔好以為啊，浸咗三個鐘乾淨啦，但嗰盆水都係會有污糟噶嘛。 一路沖沖沖沖沖， 係啦，用流動嘅水嚟到去清潔咁就得噶啦。 早晨，早晨，八点十一分嘅时间啦，咁啊，晨光第一线咧呢个环节咧，假期过后啊，继续开始，咁啊，请嚟咧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啊 ，Kenny 邓胜兴帮我哋分析大市啊 ，Kenny 早晨啊。 系早晨， 早晨啊！同我哋一齐跟进下咧港股方面嘅情况啦。琴日咧，外围股市啊，甚至咧成个亚洲嘅股市咧，都系挨沽。咁啊 ，A 股咧更加跌 1.5% 吓。咁啊，记得琴日咧，夜晚翻去同屋企人食饭嘅时候，佢都话：哇，好似今日会跌好多。咁啊，但系今晚美股咧升跌不一噶吓。咁咧，因为个嗰个美债息咧，即系16年嘅高位有少少回落啦。咁啊，究竟系假回一下，定还是继续都系处于高企嘅情况啊？当然啦，美债息上扬啊，绝对会影响啦股票市场嘅表现啦。Kenny 一次过交俾你，帮我哋分析一下好嘛？唔该晒， 好啊，咁就睇翻就最主要港股方面咧，就暫時啊都係繼續咧，就係受到多方面因素所影響住啦，包括就係嗰個債息，美國個債息方面咧，就係即係又再飆升過啦。咁啊，暫時嚟講就十年債息就4.85%啦，咁就叫做咧舒緩咗啲，咁但係就始終大家都會擔心咧，就係話個債息方面咧都係會唔會有機會再試翻近5% 啲水位咧咁樣。咁第二就係嗰、那個內地方面啦，即係內地方面嗰個市場都係擔心個經濟嘅問題，同埋都係擔心一啲係即係中美上面關係上面嘅問題啦。咁所以變咗你睇翻內地股市咧，就真係雖然做咗好多啲即係救市嘅措施啊，或者係即係政策方面咧，希望推動翻嗰個內地股市方面嗰個氣氛啦。但似乎都係內地股市都係麻麻地，咁所以變咗港股方面咧，就暫時就欠缺咗一啲係即係催化劑或者原動力啦。咁我相信就大家都而家等咩咧？等可能就今個禮拜就施政報告啦。不過我覺得呢個就比較係短暫。就算係即係有啲係減壓啦，或者係一啲係去提振股市嘅措施嘅話咧，可能都係一啲比較短線少少。咁可能都係要睇長線少少嘅話，都係要睇翻內地會唔會政治局會議咧，會有多一啲即係政策嚟推動翻嗰個股市啦。 係逐啲逐啲講啊 ，Kenny， 短都好過冇啊，因為咧大家都預計啊，預計咧呢份咧綠色嘅施政報告咧係有新希望啊，好似阿特首話齋啦，咁會用個綠色去展現個生命力啦，咁樣如果施政報告真係有翻嗰啲樓市啊或者股市嗰啲減壓，當然大家都好似叫 expected 啦，但係如果由 expect 變成 unexpected 咧，就好難搞啦。你覺得呢個都未必會發生，應該都減一減壓啦。咁似啊， 應該我覺得點都會有嘅，因為始終都放曬風聲方面啦，就有啲即係部分嘅辣椒可能都會有機會即係調整一下啦。咁我覺得即係都要其實要。 適應翻而家嗰個市場同埋嗰個而家個時代㗎嘛。咁其實基本上就諗下嗰啲辣椒係講緊超過十年之前嘅事嚟㗎咯。咁而家嗰個樓市同埋經濟環境都完全唔同啦。咁同埋除咗我覺得除咗話呢啲辣椒方面咧，就除咗關係嗰個係樓市之外嘅話咧，我諗亦都係配合翻而家香港自己本身，我哋要搶人才啊嘛，吸納啲即係人才嚟香港啊嘛。咁當中有可能好多措施方面咧，其實都同嗰啲即係高才啊、專才啊政策方面咧有所係違背嘅、哦。咁即係諗下如果一啲係香港境即係外移嘅人士啊買樓，可能有特別嘅印花嘅話，咁其實你要想吸納啲專才嘅話，呢啲政策咪好多違背咯。咁你其實基本上內地方面咧好多嘅省市為咗呢個吸納人才嘅話咧，就不但止就提供呢個係補貼啊，咁甚至乎可能即係支持你買埋樓咁抵噶嘛。咁所以就喺即係互相競爭情況之下，人就有得選擇嘅。咁你就一定要更加優厚嘅條件先會嚟啦。 係，我都好認同 Kenny 嘅睇法啦嚇。咁啊，希望政府嘅官員都聽 Kenny 咁樣講，亦都係即係市民嘅心聲啦。亦都再坦白啲，其實內地方面即係中央政府啦，其實都應該設咗辣啦，即係股票市場以至樓市都有相關設辣啦。咁啊，應該跟住國家就都應該點都設一設啩。不過即係希望就唔好話設就唔設啦。如果唔係個股票市場個震盪都相對幾大啊，好老實。 係啊，我諗希望啊。即系特首就唔好咩啦，喺唔好应住阿 low 边就俾啲惊吓我哋。 系啊，千祈唔好啊！虽然十月咧，你已经见到个金融市场唔止港股嘅，其实 A 股以至美国股市咧，其实都有量度到几大嘅跌幅啦。咁啊，即系大家都觉得十月通常都系股灾月嚟噶嘛。咁所以希望差唔多啦，跌够啦，咁啊，好似休一休息先。咁头先 Kenny 咧都有提到啦，咁啊，其实根据Bloomberg 啦，咁啊，佢话有。是知情人士讲咧，有机会啊吓，呢个全国嘅金融会议咧就下个礼拜一到咧有机会开一开，咁点解咧？咁都睇到有关方面睇到都内地嘅股票市场跌跌不休啦，咁经济下行嘅压力咧都持续。你见过 GDP 出嚟咧，其实都冇预期咁差，亦都系超少少预期，但系股票市场或者金融市场咧都没甚了了啊，冇大嘅反应咯，咁样系咪开会有啲再着实嘅措施？去出台咁样咧，令到个 A 股啊或者港股都有机会提振一下咧，呢、這个系咪都有机会发生？真系会叫做帮忙到股票市场咧 ？Kenny， 你觉得？ 我谂而家内地股市同埋经济都系面对一个问题，就系要恢复翻啲信心嘅问题。我哋成日都节目讲啦，其实内地方面咧嗰、那个系货币嘅总量啊，或者新增信贷啊，社会融资方面啦、啊，都唔系差嘅。但系最大嘅问题就系话啲资金方面咧就未能够系即系到位，未能够落水肥啊。咁呢个咧就好大程度上就反映翻咧就民间啦、企业上面嘅话咧。其實對嗰個資本性開支啊，或者對發展前景都係比較謹慎啲，而居民嘅消費亦都係啦，即係其實你睇翻啱啱上個禮拜公布的 GDP 咧，基本上90%嘅增長都係嚟自呢個係內需，咁內需係有改善嘅講真就，咁但係你嗰個內需就都面對緊一個問題就話消費降級啊，即係下沉城市啲問題啦，咁所以變咗就要提振翻股市咧，我覺得唔係淨係喺嗰個股市上邊就落一啲政策或者咩。再減印花税啊，或者係呢個係國家隊入市啊，唔係嗰啲，係要嗰個成個經濟嗰個係發展同埋嗰個氣氛可以恢復得到，同埋有翻個經濟增長嘅方向動力咧先至得。因為你投資股市，其實最更重要、最歸根究底就係咩？間公司有盈利增長嘛，就算哪怕而家未有盈利增長，但係都俾到一個故事，俾到一個希望你，嚟緊有噶啦。嚟緊可以有啲咩方向可以發展得到嘅，咁而家個問題就係睇俾唔到你啊嘛，大家都唔知道點邊度發展，咁所以你想買都未必有信心去買咯。 最慘就係你睇下港股十隻有九隻都係低估值嘅，都係吸引嘅，估值吸引嘅。舊時睇報章專欄啊，啲股份寫住估值吸引，咁大家都會心思思想入下，依家隻隻都估值吸引，隻隻都估值低殘，但係冇人買喎。 咁你從來投資股市就唔係貪平啊嘛，即係你唔係買。得平貨嘛，最近你好似股市氣氛最好嗰時咧，其實係唔平喎，啲股份全部 P/E 好高，但係啲人都會係即係蜂擁撲住去買，但係平嘅幾倍 P/E 啊，甚至乎派息有10厘嘅話咧，

一起掌握金融行情，留意晨光财经第一线， 关心健康，小明嘉明讲健康，邀请专家分享管教秘笈，家长考牌学堂亲子百分百， 唔少得晨光好友嘉宾分享工作喜与乐， 仲有消失的地图，声音导航走匀全世界， 阿欧、 嘉明、 白元浩、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阿欧， 臭臭地食腊味， 系啊， 你哋中唔中意啊？ 中意啊！ 腊味我麻麻地啫， 腊味啊， 系咩？ 我中意，我中意啊！香唔系香肠点想讲？腊肠啦， 润肠啦， 腊 肉啦， 都中意。 哦， 你全部都唔中意？ 嗰啲腊肠都 OK 嘅， 腊肠 OK。 腊鸭你食唔食噶？ 食过食过。 好正噶， 好中意食腊鸭嘅，其实 系啊， 系啊，因为我有时咧阿婆凑大嘛，咁阿婆嗰阵时咧就唔系下下都煮到咁多嘢食啊，系咪先？加埋我同埋妹妹咁啊，有阵时就蒸下两条腊肠啊，跟住蒸只腊鸭髀啊咁样啦。旧时咧啲腊鸭髀咧冇依家咁咸噶， 系 依家你要卖到好贵啊，或者好好劲先腌得好咯， 我嫲嫲以前会自己整添噶， 咁劲 晒咯， 哦， 好嘢， 系啊， 嗰屋企有翻咁上下大先得， 冇啊，喺个炉窗边啫嘛， 我以为系冇啊，晒面皮嘅时候顺便攞埋落去晒，唔系真系嘅，嗱讲真嘅，七八十年代真系咁样嘅，即系嗰啲人晒嗰啲腊鸭啊， 落 个 平台啊咁样晒噶嘛， 系啊， 以前我细个喺屋企下低个平台咧。都見好多，總之你見到有人曬，唔係話皮喎，曬緊嗰啲海味咧， 啊、 你唔好去搞， 係啊， 係啦，人哋真係要用嘅， 七八十年代好多 嘅，媽咪教落唔好搞， 咁依家梗唔得啦，依家梗唔得啦，咁啊，舊時細個呢啲都係啲屋村情懷 嘅，冇錯， 即係好似 睇開心嘅， 有個阿陳師奶會幫你睇住啲果皮啊，跟住咧隔離咧又幫你睇住豬，我個棉被啊，個棉被隔離又唔知睇住啲乜嘢啊， 係啊，咩都睇住啊， 叫阿 B 仔就喺度放養喺度踢波。对住埲墙啊，咁即系呢啲就好传统屋村嘅画面。咁呢啲就今次有咩不服在啦？ 系啊， 即系啲保安员哥哥都会 管理处都会上嚟投诉啊， 冇 晒得噶呢度。 系啦系啦，即系净可以晒命嘅啫。呢个世界唔可以乱咁晒。 通常听到啲业主就喺度讲啦，唔晒得咁我喺边度晒啊？屋企晒啦，屋企晒唔到啊，咁自己谂办法啦。 好似有啲屋村或者有啲屋苑咧。有啲浪晒区嘅，有啲嘅， 有啲有。 嗱，我真系冇好耐冇住公营房，我真系唔知道啊吓。好老实讲，我知道依家有啲屋村系真系有呢啲区域嘅。 系啊，系啊，屋村系有噶。咁但系如果你满咗嘅，你就冇啦，要排队啦。 系 系 系啊，咁唔紧要嘅，就系你唔好整开人哋嗰啲咯，唔好跟队。即 系 好似你而家电能车充电，你唔好只喂我架车冇电，我掹咗你嗰个插落我嗰度先咁样，唔好啊。 所以而家就每个位都有一个就好啲咯，你唔使攞人。 系呢啲事有发生嘅，总之呢啲争论嘅嘢，香港资源唔够，成日都有。喂，讲翻呢个本身讲开心事啊。喂，一蚊一孖腊肠啱唔啱咧？就呢个免费派雪糕，就系呢个第十届嘅香港美食嘉年华咁又喺边度咧？葵涌运动场嗰度举行啊吓，咁样咁啊，呢个都有机会大家就去睇睇谂谂啦。因为其实我觉得咧呢一类嘅嘉年华咧，其实慢慢咧。就点点开花，又系 即 系啦，可能嚟紧又再公展会，又冬季美食嘉年华， 啊、 即系越嚟越多呢一样嘢，咁大家就叫做消费下买下嘢咯。 系最好咧，就每一个嘅嘉年华咧，就谂多少少佢哋自己喺该区嘅特色。如果唔系咧，就好容易咧，即系广大市民都会觉得哦，又有，但系啲嘢又一样咧，咁啊容易滑牙就忘记咗啦。 究竟日市同埋夜市点区分咧？嗱，头先我哋讲紧呢啲就系类似日市啦，咁你夜。嚟緊就夜缤纷，譬如夜市又會舉行啦。咁夜市冇理由又賣臘腸噶嘛。嗱呢個咧就要一個靚啲嘅分流啦。可能日市咧就賣啲食材多啲嘅，未製成嘅產品。譬如夜晚黑咧，我最期待咩咧？有熱辣辣嘅糯米飯賣咯。 嗱，開始秋天 啦，你苗風啦，你苗街夜缤纷咁先算。你夜晚黑有糯米飯賣咧，臘腸糯米飯。我啱啱讲你嗰档已经排队啦， 有煲仔饭又更加正啦。 你其实嗰档一定系已经有排队噶啦， 系 腊肠腊肉， 首先呢度生 糯米饭，多花生系嘛，多洋葱多嗰啲葱啊，咩芫茜你唔食啦， 最紧要热辣辣真系 咩啊？ 最紧要热辣辣， 系啊， 烟啊， 你嗰啲糯米卷咧。 几廿万年冇食嘅糯米卷，你又记得系点啊？ 记得 腊肠卷 系啦，跟住煨番薯啊，即系其实有好多嘢喺个地摊经济系好简单嘅，亦都好有香港特色嘅。呢啲就系我哋传统食嘅嘢咯，系咪先？或者糯米包啦，知咩叫糯米包？即系黄色有层皮嘅，包住糯米饭喺入边。 我冇食过，我有听过。 系啦，总之有好多嘢可以试试谂谂做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据了解，行政长官李家超听日发表的施政报告将会提出鼓励生育和家庭友善措施，支援家长养育仔女。新民党立法会议员陈家沛建议政府向每个新生婴儿的家长派20,000元津贴，又说社区保姆供不应求，建议增加奖励金，由每个钟25元倍增到50元。民建联提出设立10,000元新生婴儿津贴，同时给予孕妇20,000元津贴。立法会议员林林强调，他们的建议不单只是派钱，认为政府可以带头推动半职工作或者弹性上班安排，并且以大企业为试点。美国国务院公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外长王毅将会在今个星期四至星期六访问华盛顿，与国务卿布林肯会晤，讨论一系列双边、地区和全球议题，作为负责任感管控美中关系和维持开放沟通渠道持续努力的一部分。声明又说，美国将会继续透过外交推动美国的利益和价值观，解决分歧领域，并且在共同的跨国挑战上取得进展。外电报道，王毅将会是近五年来到访美国的最高级中国官员，亦都是美国总统拜登和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下个月在三藩市会晤之前进行的最高级别中美接触。美国官员较早时透露，王毅此行会同布林肯和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会面，但是拒绝透露是否亦都会同拜登会面。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昨晚在钓鱼台国宾馆出席纪念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5周年招待会。王毅致辞的时候说，对条约最好的纪念就是坚持互尊互信，筑牢和平共处的政治根基，希望日方从战略高度把握好两国关系的正确方向。历史、台湾等问题事关两国关系政治基础和基本信义，希望日方铭记历史教训，确保中日关系政治根基不受损、不动摇。他又说，中日应该牢固树立伙伴意识，反对脱欧断链，不以所谓经济安保旗号人为设限，为地区乃至世界发展繁荣作出应有贡献。全球最长寿的狗博比在葡萄牙去世，享年31岁。博比是一只阿兰多獒犬，一生都在葡萄牙中部一个村庄度过。今年2月获健力士世界纪录确认为全球最高龄的狗，吸引世界各地传媒和民众前来拜访。阿兰多獒犬的预期寿命是12至14年，博比的最终寿命是31岁165日。主人曾经说，博比长寿的原因有很多，包括在乡郊平静自由地生活，从未被绑，亦都一直食人类的食物。即使年长之后视力和体能下降，博比亦都仍然喜欢散步。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24，日元149.78，瑞士法郎0.891， 加元 1.369， 人民币 7.316， 英镑对美元 1.226， 欧元对美元 1.067， 澳元对美元 0.634，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6。 日经平均指数报30,928点，跌71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75.22美元，卖出1975.9美元。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的冬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本周后期渐转多云和有骤雨。而家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有阿 N 先提翻你，观塘绕道往大老山隧道方向，近住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的快线咧系有交通意外，现时的车龙去到丽业街，而较早前清水湾道往龙翔道方向，近住彩虹港铁站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咁龙尾去到圣约瑟英文中学。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去到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车龙到佛光街桥底，东隧去港岛的龙尾到启田道回旋处，狮隧往九龙方向龙尾去到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往九龙车龙咧系去到小沥源，而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往观塘方向龙尾去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去到碧街，加士居道天桥往大角咀方向车龙去到康庄道桥底。新界区青山公路深井段去九龙方向，近住碧堤半岛车多，龙尾去到浪翠园三期；而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富泰村慢车，龙尾去到泥围；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近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车龙去到骏景园；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左转大老山隧道咧。左转大老山公路车多，龙尾去到天富海湾。咁最后提翻你啦，三隧分流方案第二阶段嘅分时段收费将会喺12月17日上昼5点起实施，详情可以查阅运输署嘅网页。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今日是24节气中的霜降，秋季天气干燥，日夜温差大，要注意保湿和保暖啊。 饮食上宜多食滋润食物，如杞子、梨、萝卜等，以生津润燥，固肾补肺。 等我今晚煲定个雪梨苹果猪展汤，等你翻嚟饮啦。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家信守一生。 CIBS 人人广播， 我叫做林慧陶，阿陶是一个很喜欢天文的人的。 我是张雅山，我做的是科普和环境教育。 Finding through broadcasting， 我制作了一个 CIBS 的电台节目，是希望去分享和细说星空的故事。 我的节目是带大家认识食材背后的科学故事，和做一个精明的消费者的。 无论担天 定是望地， 都做到电台节目家。 CIBS 现正接受申请，俾你做电台节目。 成功申请仲有制作资助。 网址 cibs.rthk.hk。 截止日期11月30日。 CIBS 人人广播。 每个人睇事物嘅角度可能唔一样，要点样打破既定框架，消除潜藏偏见同埋误解呢？11月5日凌晨12点至1点，全新节目。同处一室，拉近同大家的距离，找出彼此共通之处。可能你会发现，原来我们都是同处一室。 愉快感觉弥漫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一年365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神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今日我都做得到，就同身边嘅人分享一下你嘅儿时小玩意。你哋细个玩啲咩噶？ 太多啦。 由 BB 开始啦，咁。 如果你话纯粹讲，譬如折纸啊，东南西北，细个小学一定有玩啦，写埋写唔正经嗰啲嘢咁样，但系睇下左咩东五啊，定系北六啊呢啲咁样啦。咁但系如果你话我真系细个中意玩，除咗嗰啲电视游戏机之外啦，咁我真系都几中意玩陀螺。 哦，系 陀螺咧， 我细个嗰阵时都兴玩喎陀螺， 好爆爆地只船嗰只， 佢你嗰个就爆嗰个啦，但我玩嗰个陀螺咧系最典型，好似仲喺屋企嘅，咁佢咧就 系 用条绳咧去卷住个底， 嗯， 然后就 发出嚟， 发出嚟好难发噶，以前咧就为咗专心研究呢、這、一个，即系学习呢一个陀螺咧，简直诶成个星期不眠不休喺度就系谂，因为咧。嗰条绳你要黐住个陀螺，发出去嗰下咧，佢又唔会好似嗰啲爆嗰啲咧，有条嘢入晒牙咁样拉，佢冇噶。你就系攞住一嚿木，即系陀螺嘅木，就咁攞条绳拉出去咧，系好难，要好高技巧。 你嗰阵时系咪同啲同学仔一齐研究啊？研究点玩噶？ 嗰阵时咧就睇，最初系睇个风情画啊， 哦，日本风情画 系啦，嗰、那个风情画见到，有啲咁嘅嘢玩噶， 佢都 几多人 睇。我细个咧睇佢又有啲咩？ 你又睇过？ 有啊，星期日噶嘛，好似 风筝节啊嗰啲咧，即系好似哇咁多嘢睇嘅。 佢唔知沈散嘅喺啲儿童节目时段咁咧，就突然一出嘅嗰个风情画， 佢系爱嚟摄嘅， 系啦系啦， 爱嚟摄嘅， 冇错啦， 知道系 啦。 头搭尾嗰啲短咗一两分钟当 jingle 仔摄啊。 以前细个我哋又唔知爱嚟摄 啦， 就觉得佢突然之间有，又突然之间冇， 佢有几嘢都系噶，呢个日本风情画同埋嗰个咩 大风吹好似 有个咩动物奥斯卡动物运动会咁样，你记唔记得？ 哦，系， 有个动物运动会成日都攞出嚟摄噶。好嘢啊！得一两分钟就系话俾你听，喺度搞下笑咁样就算。 有啲咩动物咁 样？唔系啊，佢卡通片嚟嘅。 系啊，卡通片嚟噶。 后面算啦，嗰个老掉牙噶啦，唔好攞出嚟讲啊。识讲嗰啲，你起码35+噶啦，35+噶啦，系啊。算啦，你呢啲怀旧嘅嘢，我哋讲翻啲玩意。头先小白讲咧，话陀螺啦，你问我自己咧，细个其实最沉迷咧，即系除咗电视游戏机嗰啲嘢啊，或者咩 Game Boy 啊嗰啲之外咧，其实我好中意玩嗰个奇多圈啊。你有冇玩过奇多圈？即系咧，佢系其实咧系一块胶嚟嘅，咁就大家咧好似喺度揿下，跟住就攞我嗰个圈咧就食咗落去你个圈嗰度，即系好。但系咧，你一食咗咧，你就可以拥有人哋嗰、那个叫做 系咪嗰啲卡嚟噶？ 唔系嚟嘅， 唔系啊，一嚿 系一嚿圆形嘅胶圈咁样。喺上网搵到俾小白睇啦。你有冇玩过咩？ 我冇玩过喎， 几好玩 喎。反而咧， 這個、 你头先讲嗰个咩胶咧，我突然间谂翻你以前细个咧。有两样嘢喺嗰啲扭蛋位咧就必买嘅，第一个咧就系嗰啲蛋蛋波啦，唔知买嚟做咩？ 中意玩蛋蛋波。 好啦，嗰、那个就而家都仲有啦。咁但系另外一个咧，佢就系一嚿胶半圆形嘅胶。 你有冇玩过呢、這个？唔好蓝色咁样，即系五颜六色咁样一嚿嘢啫嘛。 呢、這个我真系冇玩过喎。 系咩？你有冇玩过 皮胶圈啊？ 唔系， 但唔知个名咯。 即系佢，总之有一嚿咁嘅嘢啦，系玩几得意嘅。旧时细个 系啦，嗱，讲翻，嗱，除咗个弹弹波之外咧，另外一个咧都系嗰啲扭蛋机嗰度抽嘅咧，就系嗰啲半圆形嗰啲胶，佢好似一个好似一个地球斩开咗一半咁样，咁佢入边空心嘅，你揿入去之后咧。你就睇佢弹翻上嚟嘅， 哦， 你哋应该冇系咪冇见过呢嚿嘢？ 有见过， 有见过。 我细个都中意抽嘢 啊， 我觉得抽嘢呢个过程 抽卡咯， 几有趣味嘅。系，但系抽卡就唔系玩啦。我记得旧时阿 投资噶啦，咁就嘛？ 唔系啊，佢成日都系话，哇！你哋啲抽卡就有啲赌博嘅性质。咁你我细个边度明啊？即系你抽卡咪抽卡咯， 都系想储啫， 储啫嘛。 系啊， 谂就谂住储啦。但系其实咧，你而家人大咗咧，佢真系有啲 value 出咗嚟，有啲价值出咗嚟。 時點解兩張悟空可以換一張超級殺人嘅悟空咧，就有咁嘅原因咯，因為嗰個珍貴度就創造咗個價值出嚟。 而家咧，我亦都有喺旺角油麻地一帶嗰啲鋪頭咧，即係賣 figure 附近嗰啲鋪頭咧，佢啲專係二手卡市場嘅。咁我都有睇行嘅時候，即真係攆喎。你用攆去嘅角度去睇嘅時候咧，你就會揾翻好多以前咧。曾经自己都拥有过，但系肯定自己系抌咗嘅卡嚟嘅， 系咪真噶？ 系啊，有啲系卖到，譬如有啲闪嗰啲咧，闪中闪嗰啲我唔讲啦，嗰啲已经我唔识啦。但系闪嗰啲你见到有啲，譬如珍贵啲嘅character 嘅话咧，佢都系卖到800几900蚊。 真系咩？ 系啊， 我有喎，仲有储喎。 你随时又系一笔钱嚟噶嗰个。 可以啊，但系我相信你唔会咯，你会攞嚟拆错，系啊会啊。 会啊，我其实我屋企好多嘢都想抌咗佢。我覺得都冇乜嘢價值， 千祈唔好亂咁抌。 唔好啊， 師傅，千祈唔好亂咁抌，唔係回憶，佢哋 value 嚟嘅。 你咧，我有機會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其實人到咗35歲打後咧，有好多回憶咧，其實冇價值噶，係應該抌咗佢嘅，係好值得抌咗佢。 所以就話你反而都諗住抌落，不如將佢變其他嘢啦。 冇錯啦，嗱，你一定咧，好多人都會儲好多獎狀啦，或者獎牌咧，你細個攞噶啦。其實咧，你發現唔係每一塊獎牌都有價值噶。嗱，啱唔啱先？ 啱， 係真噶。 係， 你係只需要留低最有價值嗰一兩個就 OK。 譬如第一塊。 第一塊或者你最有價值啊，嗰次咧就 最辛苦、 最記得嘅，或者嗰一塊係得來不易嘅，四乘一百，嗰三個同學仔係你細個摯友嘅，你有得我嚟講故仔啫嘛。其實好多嘢都抌得噶， 係啊， 你擺屋企做乜嘢啫？ 係啊， 你啲獎杯，我屋企有啲獎杯咧。其实每年都会有一次嘅，有一個獎杯係嗱，我唔講係咩，即係有啲歌唱比賽，但係嗰啲歌唱比賽係好。其实都好废啊，唔系啲乜嘢啊， 系啊， 即系校内赛， 而家 有啲乜嘢价值啫？ 而家我就储紧咩咧？ 系啊， 帮阿仔储紧佢啲奖牌。 系啊， 但系第日其实佢都系咁样嘅啫。 但系咧，阿仔咧 都仲有价值，你要追星。 啱嘅，即系佢慢慢会睇翻，你可以讲股。 系啦， 即系譬如你去教导下一代，你咪可以将一两块金牌或者一两个奖杯去讲咯。但系你都唔需要下下都讲股噶嘛。 系啊， 即系你譬如小白，你有10个奖牌。你十个都讲股咩？你都觉得老土啦，你都噏到口都臭啦，系啦，哇！爸爸又系剑击比赛啊，哇！爸爸又系踢波比赛啊，其实上次你踢波。未已經攞過個亞軍啦，你下年都係攞亞軍嘅，係嘅，因為 錦旗都攞好多喎，以前真係 啦，係，所以其實有多嘢真係值得抌嘅， 係， 即係唔好 keep 一啲你價，即係其實你看似有價值，其實你掂住佢。喂，其實冇價值啊！你抌咗佢， 或者你都唔記得添啊！嗰樣嘢 嘥曬啲位啊！ 呢個又係人生哲學嘅一課咧。有陣時你太過擁抱過去咧，你容易咧就忽略將來嘅重要性。 梗係啦， 最緊要係現在。 不過兒時玩意咧，大家都可以玩下嘅。 有機會再同大家講啦。35加之後抌啲咩？有機會再同大家講。好，聽下我哋都擁抱下健康先。聽下阿嘉明同埋小明醫生講下健康。 小明、嘉明講健康。 李嘉仁医生早晨啦、 啊！早晨啊，各位早晨。 上次有个好令人振奋嘅消息啦，原来有啲药物咧系平嘅，但系又可以延年益寿嘅，睇下可唔可以有啲新嘅研究发展一下先。咁今日讲嘅呢样嘢咧，就可能未必个个都会有机会接触过或者系发生过喺佢身上，但系都需要知多啲嘅。 系啦，人到中年咧，体力就冇咁好啦，行路咧就冇咁快啊，行得冇咁远。但系如果你系行路，譬如行咗30分钟，突然间个小腿好痛， 哦， 痛得好犀利， 系， 咁你坐低唞啦，唞完之后，继续行啦，点知又痛过，咁你又小心啦，即系有一个情况咧，叫做 intermittent claudication， 间歇性跛行。 哦，咩嚟噶？ 嗱，因为点解咧？因为啲肌肉系靠呢个血液去支持，一路循环。支持佢。如果你个血液循环去小腿嘅肌肉系唔够嘅话咧，你就会痛啦。嗱，主要呢啲咧系我哋话周边嘅血管嘅病，因为血管硬化，血管硬化影响周边血管。 系 譬如你有食烟啊、糖尿病啊、呢个胆固醇过高啊、血压高啊。你要小心，有冇影响你嗰啲血管嘅问题啦？ 系 主要咧呢啲咁嘅血管问题咧，影响只脚多啲嘅。 哦， 譬如你话只脚系咁痛，只手有冇啊？ 咁我哋嘅手好少话攞嚟行路，行咁耐噶嘛，即系所以影响脚咧系八倍手嘅咁影响噶。好啦，咁其实有两种噶，第一种咧就系喺个小腿嘅肌肉，因为咧血液唔够，因为血管硬化影响到嗰度啲肌肉行咧就会痛噶。嗱，当然其他咧喺屁股嗰度啊，或者大腿啊。都有可能影響嘅，通常會話俾你聽啊，病人話：，我行到30分鐘就痛噶啦，25分鐘都唔痛嘅，一個好特別嘅，你一停咗咧就唔痛，但再行翻咧又痛翻，咁呢啲咧你一定要睇醫生啦。這個呢啊這個咧嚇，咁就係我哋頭先講過 intermittent claudication。另外咧就是、有啲如果係。影響得好犀利咧，下肢啊嗰啲咁樣咧，係缺血性就好多嘅。咁我哋點樣知咧？ 係咯， 第一件事咧，咦？點解個病人嚟到係咁樣樣咧？咁咧就摸一摸個脈搏。我哋通常摸咧就手腕嘅脈搏啊， 好似打脈嘅時候都係咁樣。 但我哋係摸佢腳面嗰啲脈搏啦。 哦， 咦？發覺低咗，有時摸唔到添喎。 係， 同時只腳咧就好凍嘅。因为血液循环唔好，你抬高佢只脚咧，又会血色越嚟越曳，因为啲血去唔到啊嘛。咁啊，如果你系已经一段时间咧，小腿啲肌肉咧有啲萎缩啦，下肢嗰啲皮肤啊、脚甲咧都好干啊、好薄啊咁样，都系呢个下肢嘅血液循环唔够。有所影響的，有研究咧發覺5%嘅中年男士咧係有呢個問題，咁但係又唔好睇小佢，因為有呢個問題咧，影響呢個血管，影響你嘅心臟周圍嘅血管咧，佢個死亡率又會高啲嘅，唔係因為著腳令佢死亡，係因為有心肌梗塞，因為有腦部血管梗塞，全部都係因為。这个血管硬化，因为血管塞。所以怎样医法呢？第一次呢，譬如呢，现在有些药呢，是譬如你真的要行得远一点，有些药呢吃了呢，令到你的血管放松，抗张血管。但是不是很好呢？在35年前已经有这个问题了。那时呢，是只是几句的四字真言，英文、stop smoking, keep walking。 哦，唔好食烟，继续行路，就系咁。 系啦，原来就系咁。35年之后咧，发觉咧又系咁样，因为其他嘅嘢咧，点样去通啲血管啊，自己做手术啊，咁发觉都系唔系好有效。咁而家就系第一，譬如有其他嘅病啊，降胆固醇啊、醫糖尿啊、醫血壓高啊，呢啲一定要做啦。咁啊，但係我哋話35年前講樣嘢 ，stop smoking 啊，不要再吸煙，呢第一啦。第二咧就係要有醫生睇住你啊，有醫護人員睇住你啊，幫你做規律性嘅運動行路。咁啊，最多係30分鐘嘅啫，每週就3次。咁樣樣咧。就反而可能對呢個病有幫助嘅，咁所以話咧，各位，如果你行咗一段路就突然間腳痛啊咁樣咧，你咧就要小心啦。 記住呢個四字真言啊！ 係啦，咁啊，但係當然呢啲咁嘅嘢有一樣啊，腳痛啦，頭痛啦，我想略略好快講講頭痛。 好， 譬如有陣時咧，你撞親個頭，唔係好犀利嘅，唔係撞到你暈咗咁樣，但係撞完之後咧。两个礼拜之后咧，仲系有60%嘅人有头痛。 哦， 咁啊，有啲系6个月后咧，40%咧都时时有头痛。 哦哟， 一年之后咧，25%咧依然系头痛。 系， 咁呢个我哋有时都好难解释。你照呢、这个磁力共振啊咁样咧，都睇唔到咩嘢。咁有咩人容易有啲嘢咧？撞親個頭，一直仲頭痛，輕微撞親啊！記住，係女性，尤其如果佢以前又有呢、这個偏頭痛咧，咁呢啲咧 都係令到佢會有頭痛嘅機會咧，就多啲嘅。 咁、哦、記住咯噃，如果真係有女性嚇、啊、又有偏頭痛嘅話，好好保護住自己個頭啦。 係啦，使唔使日日戴住個頭盔咧？ 我都好啊，唔該曬小明。 作品名字叫做 Look Into My Eyes， 唱的是 Nancy Kwan。 今日是2023年10月24号星期二，今日是什么日子？如果你喜欢吃东西的话，今日就啱晒你了，因为今日是美食日啊。究竟为什么会有这一日，而这一日又会吃什么美食？转头 Vicky 话你知。 身难要才有味，赖赖跟不上脑筋 ，It's okay。不想唉声叹气，上探索化温剧丧布 ，C A I N A， I'm off today。 Okay. 我去想应该怎帮你，定是已经不必多理，若是要想想想天光 Mark Daddy Main Point 这样才能说你，记住我没架时光机 But it's okay、但是有时间放下架，没有怕要多飞、到底需要怕什么、End up 都会 end up， 当你懂得 to take fire your break， 这样清醒要 wake up。 食日其实是由1975年开始就已经有的了。嘢，我们每一日都吃。那究竟为什么会有美食日？当中吃的东西又有没有要求呢？当然有啦。我们身边都有很多方便的食品，即食的食品。当中可能有一些非天然的防腐剂，好像是肠仔啊、午餐肉啊等等。而美食日这一日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学习吃得更加健康，努力吃多些天然的食物，例如是新鲜的蔬果、水果，甚至是新鲜的肉类，亦都可以在今日支持一下本地的农产品。除此之外，亦都可以影低你今日食的健康餐，分享给身边的朋友，提提他们今日一起吃得健康一点。 食得健康都要睇埋今日嘅天气，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啊，最高气温咧大概30度啦，吹和缓嘅东至东北风啦。展望咧未来一两日都系大致天晴嘅，26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9%啊。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 早晨，早晨，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讲讲啦。琴日休市啊，港股咁啊，原先 ADR 要跌嘅，不过咧睇翻咧贴士啲啊，新加坡嘅港股期指咧高水140点啊，应该都系憧憬啦。后礼拜啦，市场消息传出啊，咁啊，中央方面咧咁啊开会啊，嗰个金融嘅会议啦，有冇机会咧有啲着实嘅政策咧出台啦，咁啊支援下股票市场嘅投资气氛啦，咁样之后开始咧，大家就会知道更加多唔同嘅股票市场资讯啊。不过呢个时间咧系时候呼吁下电话。 是啦，咁先呼吁电话1872388啦，咁听众可以打翻上嚟我哋晨光 Morning Call 嗰度预约嘅，咁亦都讲下啦，原本今日咧就约咗嗰位嘅听众 Winnie 吓，咁暂时未揾到你，咁你快啲咧就听翻我哋嘅电话啦，咁其他听众咧亦都可以打电话嚟嘅，万一 Winnie 唔听嘅话咧，咁今日就可以即刻冷手执个热战队，听日后日都欢迎大家打翻上嚟预约噶。 有开心事同我哋分享，1872388打嚟啦。 晨光第一线， 同你追踪地球上每个角落，体验旅游新乐趣。 白元浩，消失的地图。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朝早喺我哋消失的地图入边，继续邀请到咧就系旅游博客 Sunny。 早晨啊， 早晨 Sunny。咁啊，上次咧咁啊，同我哋讲咗喺呢个喜马拉雅山，咁啊，除咗有佢嗰个嘅附近嗰个城镇啊，帕克拉有一个叫做跳降落山，系嘛？系啦，降落山、滑翔山，系喺降落山上面跳落嚟。滑翔山玩之外咧，咁啊望住呢个喜马拉雅山滑啦，咁当然非常之靓。咁亦都有上山嘅时候，就有一个初级嘅 攀峭啦， 行山路线。 嗯， 系啦。咁既然有初级咧，咁即系代表一定会有慢慢进阶嘅路线。 好啊，我哋行进阶版啦。其实咧，进阶版咧呢、這个咧都系行8日嘅啫。咁我哋 上次5日啦， 5日啦。通常我哋呢个中级咧，我哋叫做 A、B、C。 嗯 ，A、B、C。的意思咧，其實係即係我哋個目標咧，係去呢個 Annapurna， 即係一個山嘅名嚟嘅，山嘅名嚟嘅， 係啦。咁就係中級嘅路線，就想行呢條路啦。係 啦，去到嗰個 base camp， 係 即係我哋啲平民啦，就去到個 base camp 嘅啫，即係我哋就唔會爬上去嘅。 明白。好啦，咁一般人咧就會諗住啦，如果你呢條路初級就已經有咁多石級啦，或者嗰啲石地啦。咁中級啦，喺個地質上面咧，我哋踩嘅地其實會唔會同初級已經有啲不一樣？ 去到再上啲咧，其實啲路就冇咁靚嘅，即係唔係咁多石 泥路， 都石路， 石路，但係啲石就陡峭啲嘅， 係啊，陡峭啲啦，係啦，有機會有啲陡峭啲啦，再上少少去到頂咧，其實都係有雪噶啦，已經係，即係如果係3-4月份最佳計季節去嘅話， 係咁啊，即係行雪山嘅咯喎，變咗 係啊係啊，好玩噶。 第二個睇啲咁，使唔使用嗰啲咩腳咩鷹爪嗰啲咁樣？ 可以預備 爪嗰啲， 係啦係啦係啦，可以預備定嘅，係啦，有好啲嘅，有好啲嘅，係啊，但係上次應該就 未用得着，即其实你对行山鞋好少少都 OK 嘅。 系，可能啲雪味系好厚啦吓。好啦，咁啊，中级嘅路线我哋行嘅时候有啲咩特别嘅地方要注意，同埋佢个风景同初级系咪有好大分别嘅咧？ 讲个起步点先啦，同上次个 Pony 系一样嘅、都系我哋由嗰个第二大城市啊 Pokhara 嗰度起步啦。咁、有部分嘅路段咧，系亦都同上次嗰个 Pony 咧、即系初阶版咧，系重叠咗嘅。咁、我哋都会行翻上次嘅路，咁、可能有条分叉路，一个就系去 Annapurna，、一条就去 Pony 咁样。 系，咁啊简单啦，即系我哋行山都成日见到啲。分叉路啊，咁一条就话翻难啲，诶难啲易啲，其中一条路线咧就喺香港啊，喺大埔近大埔嗰个大埔坳，大埔坳嗰个位置咧，其实佢咪有四条路线嘅，好似有一次我都有同阿新啲咁啱又就系去过噶嘛，有黄色、有啡色、有蓝色同埋有红色噶嘛， 系、啊系啊 系啦，咁嗰啲嘅路线咪好似呢一个咁样啦，你可以选择自己唔同嘅难度嘅。有啲就講到明明係，譬如我十 K 嘅難嘅，難度有四粒星嘅；有啲就好容易嘅，我五 K 而且難度係一粒星嘅咁。咁大家就可以按照翻自己嘅需要去行啦。 冇錯，同埋咧咁樣咧可以約一大班 friend 去。咁有啲初階嘅，咪行途嗰兩日，大家分道揚镳先，你哋落去玩住，咁我哋啲進階版嘅咪繼續行咯。可能有啲、即係佢又想參加，但又驚行唔到嘅，咁咪即係咁樣行法咯。 係啦，起點一樣，但係終點係咪一樣嘅咧？初級同中 都係兜個圈，都係兜個圈，翻去 Pokhara 嘅。 咦，咁真係幾次大埔坳嗰個喎？ 係啦，係啊，咁有啲朋友佢真係行唔到嘅，咁咪即係大家可以分開行咁樣。 係咯， 佢喺樓下等住先啦嚇。 係咯，有啲即係好似 coffee shop 等住先咁，行多幾日。 係啦，咁有啲譬如初級嘅再行五日噶嘛，咁、佢早啲翻到落去咪可以玩個滑翔山咯。 係咯， 如果五日或者八日嘅，咁佢多咗三日出嚟去行山嘅，咁下低嗰啲山下嗰啲山友又唔使話咁悶喎。 係啦，因為其實 Pokhara 都好多嘢玩嘅，就算唔玩，你坐喺個 coffee shop 望住個湖咧，咁你都係可以玩好多日噶啦已經。 哦 ，OK OK， 好啦，咁呢條路繼續行咯，咁、啊開頭出發啦，啲路咧行咗呢個分叉路，選擇咗呢個中級嘅路線之後，會遇到啲咩嘅咧？ 尼泊爾行山有個特色嘅。其实好多吊桥嘅、即系其实咧，即系山谷与山谷之间， 惊唔惊啊？吊桥， 吊桥咧，其实咧会系好稳阵先。首先， 喐嘅，唔喐嘅， 喐嘅，喐嘅，摇嘅，但系全部系钢缆嚟嘅， 钢缆嚟，唔系铁链， 唔系铁链，系钢缆嚟， 钢缆嚟嘅， 系钢缆嚟嘅，同埋都好稳阵嘅。 系， 因为其实咧，早 好高噶嘛，嗰啲铁 桥，有高有低噶，系啊，系啊，即系可以跳蹦极针嘅，真系。 哇！ 咁有啲系好高。即中間好似好長啦、你過無數嘅呢啲吊橋啊，咁其實呢啲吊橋都講下啲歷史啊。其實咧、 有冇馬騮喺啲吊橋上面噶、馬騮？ 嗰度冇馬騮喎， 冇馬騮噶，我好奇啫。 點解你諗到 馬騮？因為我睇嗰啲片咧，就係行吊橋嘅時候咧，見到吊橋上面好多馬騮， 跟住馬騮嚟騷擾你。 咁於是乎咧，就啲即拍片嘅朋友啦，登山者咧就唔知點算好。咁啊！啲馬騮仲行過嚟騷擾佢，咁喺吊橋上面，馬騮就話唔驚啫，跳下跳下咁樣猴拳咁，但係人嚟噶嘛，我哋係 跟住仲要兩邊都有馬騮，係 啦，跟住就唯有先撤退，等啲馬騮走咗之後先過橋咁樣咯。咁所以我就問清楚啦，睇下馬騮先跳皮嘅馬騮， 呢啲吊橋咧非常之穩陣，其實咧係好有好多咧都係由外國一啲嘅。基金啦，有啲慈善基金咧系捐助嘅。 哦， 系啊，咁可能你见到一啲牌咧会写住话边个系捐助， 系 即系当年系即系十几年前呢十几年一路系咁捐助一啲起呢啲吊桥，就方便翻即系山区嘅居民咯。咁佢哋就唔使咁样兜上兜落，兜上兜落， 咁舒服好多咯，已经 就悭好多时间啦。即系对嗰个居民嚟讲，即系当然唔系放行山人士嘅本身，真系放有人住噶嘛。其实个山真 系，但有路就自然有人行噶啦。 系啊，系啊。 哦，咁都几好。有冇见到行过几条之后有香港嗰啲基金啊？ 有 啊， 系啊，系啊。曾經係、曾經小弟都幫助過起過一條嘅， 係啊， 間接 厲害厲害厲害，係咁啊！嗱，呢啲吊橋就大家到時就可以一穩陣嘅就可以過啦，咁亦都可以省卻咗呢啲嘅叫做遠程嘅路線，令到呢條路行得更加舒服啊！ 嚇呢個又特色啦，係啦，咁同埋就好似上次冇提過要帶睡袋喎。即住嗰度其實都係真係凍嘅，即住我哋嗰啲 茶屋， 即 T 口 啊、其實嗰間房咧，上次講話即個窗咧，其實有啲罅喺度，呼呼聲。 哦、 其實間房係好凍嘅，所以你都要帶備個睡袋啦。 如果睡袋嘅話，可能我自己會 prefer 係羽絨睡袋。 就係有隻貨零至五度嘅睡袋嘅，係係嗰隻會好啲。 嗯， 同、啊、埋都預咗嗱、啊，我哋呢個八日嘅行程咧，去 A、B、C 咧，其實預咗咧，我諗係有四五日你都唔使沖涼噶啦。 哦，係因為乜天氣凍都 OK 嘅。即系冻都 OK 嘅， 系啊，真系太冻啦，系啊，其实刷牙都冻啊，朝早， 系啊， 即系刷牙洗面咧，冰水嚟噶嘛， 刷牙就要刷喎， 都要刷噶啦， 牙齿唔舒服噶， 系啊，同埋呢个咧，嗱，因为佢最高去到4100几米啦， 系， 要真系即系唔好贪得意，要即系要食高山药咯， 系呢个就得，又系再高啲啦， 吓试过即系同添嘅，即係佢行下咁覺得都 OK 喎，即係上到3000都冇嘢喎，好我今日唔食啦咁樣，因為其實幾麻煩，因為有啲人好介意嗰種副作用嘅， 嗯 啊、即係其實咧個口有啲麻嘅，啲手腳有啲麻，同埋會利尿嘅咁樣，嗱咁啊唔食啦，我冇事咯，我唔食啦咁樣，咁、 嗯。 我都冇事喎，咁你食咗梗係冇事啦。跟住嗰日，跟住佢，跟住嗰日就唔食啦。 即係真理嚟嘅，你食咗梗係冇事啦。 係啦，跟住佢嗰日就唔食啦。因為其實咧，我係負責管理嗰啲高山藥嘅，響曬我手嘅，即係我每晚喺度派嘅。係啊，咁跟住佢就堅持唔食，佢話要試下，我冇事嘅。跟住第二日就死死氣氣翻嚟，我未食飯啊咁。 因為佢就 feel 到嗰、那個 feel 到真係好頭痛啊，係啊，同埋真係好影響佢成個行程啊，即係個頭痛 狀態差啦，亦都 係啊，即係有啲爆裂啊咁咁感覺咯，係啦、 嗯， 有啲就會反應大就嘔啊，係啦、 嗯， 見到即係其隔離有個澳洲嚟嘅女仔都真係要落翻山啊，係啊， 哇， 其實即係解決高山症最快嘅方法真係。落翻山 系啊，同埋就即刻冇事噶啦。 问个 tea house 或者问导游，攞翻嗰个嘅氧气樽， 嗯 啊、即系问佢租借个氧气樽，即刻吸翻先咯。 嗯嗯嗯，咁呢啲都要注意啊。咁啊，中级嘅路线咧，咁啊都系继续系咁行噶啦。咁啊，亦都会经过更加多嘅 T 桥， 系啦， 系啦，嗰啲钢缆桥，系啦，咁啊再上， 冇错。咁去到第四五日应该就可以。應該第五六日啦，五六日到就可以登頂噶啦。咁、 嗯、 去到登頂嗰個咧叫做 Annapurna Base Camp 啦。再之前咧有個叫 MBC 嘅，係啊，即係低一個級嘅。 咁似電視台啲名， 係咁嗰度咧，其實已經上到去嗰度已經好靚。咁你話同 Pune 有啲咩唔同咧？其實嗰個就係、是。真係近距離深入呢個嘅喜馬拉雅山嘅山脈裡面嘅雪地咯，其實好近距離見到啲雪啊，見到嗰啲山脈啊，呢、這個就係唔係觀景台啦，即係潘女你當佢一個觀景台。咁 A、B、C 咧嘅路線咧就已經入咗去個山裡面啦。 嗯，呼吸嗰個空氣個感覺係點樣咧？即係身處於當地嘅時候，即係好凍，哇，好凍，但係好 就係咁樣 嚇，好 fresh 嘅會唔會？定係 凍嘅，但係就好喘嘅都係。即係去到最3000以上嘅係好喘㗎啦，係啊係啊係啊， 有冇好多見到啲動物啊？會喺個山上邊嘅？ 嗰度個特色咧，其實會好多驢咧係幫手搬嘢嘅。 嗯，donkey嗰啲驢。 係啊係啊係啊，咁佢哋就即係嚟同佢 say hi 啦，佢哋好似好乖 咁。咁 好可愛， 佢又同你喐啦， 喐係啊，即係明明都做牛做馬做驢嘅，就係咁啦。 OK OK， 咁啊都相當之有趣啊！呢個亦都係見到個難度再加深咗少少啦。咁啊睇下。下次同我哋讲下最难嗰条路线到底系点样啦吓，唔该晒 Sunny， 拜拜。 Bye. 唔知道大家有冇听过咩叫虚拟偶像呢？你哋可以将虚拟偶像想象成一个由电脑技术所创造出嚟嘅偶像，佢哋可以表演住歌曲、跳舞，甚至系进行互动。咁加埋佢哋嘅容貌、声音，甚至系性格，都系由软件设计同埋模拟出嚟嘅。而最关键嘅一点就系佢非常之似真人。可能你会问，虚拟偶像有咩好呢？其中一样最令人觉得好嘅地方，就系佢冇一啲真人偶像嘅身体限制，例如佢可以24小时不停咁样进行演出、推广同埋互动。而家喺韩国或者内地都开始掀起咗虚拟偶像风，甚至话可以令到真人偶像带嚟咗一啲失业嘅危机。已经有唔同嘅咨询公司做过预测，去到2023年，全球数字人物或者虚拟形象嘅市场规模 可以去到5275.8亿美元，即是大约是40000亿港币。今日而家有人工智能的企业，而家开始通过元宇宙、AR 或者是全息图等，希望可以做到同粉丝有一种比较真实的互动。虚拟偶像真的有可能会改变我们对于娱乐或者是偶像的认知，甚至会影响娱乐行业的未来。大家不妨听多样嘢，旁下身。我是孔奕璇璇仔。 晨光追踪三十一。 去到星期二啦，各位翻工啦，唔紧要嘅。今晚咧，我哋都一齐可以睇港台电视三十一咧，过翻个悠闲嘅晚上。咁所以呢个时候，请你阿昌啦，早晨阿昌。 早晨，善仔，早晨各位。 今晚7:35有咩睇咧？ 送俾大家有《没有墙的世界》，向梦想进发。咁啊，一齐咧继续睇下香港一啲残疾同埋有特殊需要嘅朋友，佢点样向自己嘅梦想进发啦。嗱，咁嘅今集咧嘅主角咧系同上一集同一位嚟嘅。上一集介绍嗰位系本地嘅自闭症艺术家卢业能，今晚送俾大家下集。咁啊，话说啦，卢业能咧佢系有自闭症啦，咁啊，但系佢一直咧醉心呢个软陶创作，即系软陶瓷嘅创作啊。咁啊，佢开过个人展览啦。咁而家咧，佢最大嘅心愿、最大嘅梦想咧，就系将呢个软陶艺术推广俾更多人认识。嗱，起码我真系唔系好知道咩叫软陶艺术。 我都唔系好知啊。 咁啊，卢业能做咗啲乜咧？佢开咗展览推广之外咧，佢几个月前开始咧，佢定期咧拍一啲短片，关于软陶创作做主题嘅，摆上网，等大家认识多啲呢一方面嘅发展。咁但系大家知道啦，即系自闭症嘅患者咧，佢真系中意自己做自己嘅事啊，唔系好中意同人交际接触嘅。咁啊，但系拍片咧，好难自己一个人搞掂晒嘅。咁啊，呢一方面咧，佢要同好多相关嘅职员啊、朋友啊一齐去协力去合作先搞得掂。咁佢但系阿卢业能佢自己嘅社交能力咧又唔系真系咁强，但系呢个推广呢一方面咧又系佢嘅梦想。咁啊两方面嘅挣扎拉扯，咁啊佢最终咧佢愿意为咗佢嘅实现梦想咧去到付出啦。咁啊今晚咧我哋会带大家睇下咧卢业能点样去到突破自己，去到改善自己嘅社交能力去拍片咁话嘅。 其实都几难噶、哦，嗱，自闭症就系唔系好中意同人社交，或者系唔识点样同人社交。咁、然后佢又真系为咗自己热爱嘅兴趣啦，佢嘅职业啦，去推广，其实都系一个勇气嚟噶。 系啊，都系有一个好大嘅付出噶，就系、是、想象下啦，即、就、系、是、我怕血，但系要我捐血一样噶嘛，即系唔系咁容易突破。我哋谂拍片有几难啊，但系对佢嚟讲系一个好大嘅挑战嚟噶。 是啊，咁所以我哋一起去睇一睇佢点样突破自己咧，咁一定要留意今晚7:35嘅《没有墙的世界》，向梦想进发啦。去到8:00嘅医生与你咧，今次系同我哋倾啲乜嘢咧？ 咁啊，逢礼拜二嘅医生与你咧都有医学人呢个环节噶嘛，咁啊带大家认识一下本地一啲重量级嘅医生啊、医护人员咁啊。咁啊，今集咧嗰位医生主角咧叫做陈碧云，陈碧云医生，佢好特别嘅。咁好多时咧，讲翻啦，我哋睇医生咧，或者对医生咧有一个既定嘅印象嘅，即系譬如我哋话，我唔舒服，我去睇医生，我哋好多时就系觉得睇医生嗰位医生咧，咪我眼前嗰一位医生咯， 写 医生纸嗰位医生。 系啊， 但其实咧，好多复杂嘅病症咧，佢要一整个团队先至可以咧帮到我哋去医病嘅。咁啊，当中咧有一个重要成员叫做病理科医生。咁啊，今晚主角陈碧云医生咧就呢个病理科嘅专科医生啦。咁啊，病理科医生其实做咩嘅咧？就系佢哋咧就会分析病理报告上面嘅数据同资讯，咁啊帮嗰个主诊医生咧揾到嗰个疾病嘅源头，同埋监察病情变化。咁啊，好重要嘅呢一个岗位。咁啊，今晚呢个陈碧云医生咧，佢公立医院呢个病理科嘅专科医生啦。咁啊，佢一路咧都系用好多显微镜啊、化验分析啊，同前线嘅医生一齐去准确测量下各位病人有啲咩事嘅。咁大家想认识多啲佢工作嘅咧，今晚要睇啦。另外啦，有睇过，我有睇过少少宣传片啊。我睇哇，呢一位系医生嚟嘅咩？原来咧，即系佢个外表咧好特别嘅。 嗯， 佢垫咗一个爆炸头，女士嚟噶，系啦，女士嚟嘅。但系咧，佢同一时间一个粗黑眼镜框，佢似一个艺术家多过似医生。对我嚟讲， 咁 原来佢真系一位艺术家嚟嘅。同一时间，佢有两个身份。 哇，好有才华喎、哦！又医生，即系又读到书，然后又做到病理科医生，仲要系艺术家。 系啊，仲要佢艺术嗰一个门派咧，唔系咁常见，唔系画画影相啊。佢嗰个艺术方面叫灯光艺术，佢系一位活跃于本地艺坛嘅灯光艺术家。 哇！ 佢设计一啲灯，一啲灯泡啊、光啊，去到做一个艺术嘅展览啊。咁啊，大家想认识多啲呢一个医生，点解同一时间有两个人物设定嘅咧？而佢两方面都系做得咁好嘅咧？想認識多啲呢位陳碧雲醫生嘅話咧，今晚八點鐘要留意《醫生與你》啊！ 喂，又幾特別喎、啊、嗱，病理科咧，我就知道係多啲數據啦，然後又要做多啲實驗，又睇好多 report， 即係主要係一啲 logical 啲嘅嘢嚟嘅。咁、但係咧，佢做燈光咧又再抽象啲、啊，因為燈係要自己慢慢調噶嘛。 係啊， 然後又要 pass 咁樣。 佢唔係真係就咁擺幾個燈膽㗎，佢真係要用電腦去計算啦，去設計嗰啲燈光點樣做㗎。所以即係點解一個人可以左腦同右腦都咁發達嘅咧？即係我都好有興趣知道。 冇錯，喂，我一定要睇呢一集。究竟我可唔可以成為一個咁樣嘅人咧？又係有 logical 得嚟？哎，我 art 嗰度又有啲新嘅創意，咁如果同我一樣咧，都想睇下點樣做到嘅話，就記得睇今集嘅八點鐘醫生與你啦。去到十點半嘅同居老友，咁今集係講啲咩咧？ 呢個同居老友都係一個社會實驗嚟噶嘛，即係大家有睇過都知道啦。即係話說英國，講少少背景俾大家知道。話說英國咧有兩個社會嘅問題，第一咧就係好多老人家咧獨守空房，即係啲後生仔搬曬出去，搞到佢哋自己住。咁另一個議題咧，就係另一個社會問題咧，就係後生嗰一代咧冇錢買樓啊。 嗯。 咁呢個節目咧就做個社會實驗，幫佢哋配對。後生嗰個就搬入去嗰個老嗰個屋企嗰度住，咁啊換嚟生活自主啦。同一時間老嗰位咧得到後生仔嘅照顧同埋幫助。咁啊唔係隨隨便便佢哋配對嘅呢個節目。譬如今晚咁啦，好特別，有兩個 case。第一個 case 咧，嗱好多時我哋都會覺得咧，後生嗰個一定係活躍啲噶嘛，佢哋、 啊、 就係精力充沛啲噶嘛。今集係例外喎。咁啊，話住後生嗰位咧叫利亞，佢係做狗隻美容師嚟嘅。佢、搬到去咧一對年老夫婦啊，卡路連同埋大衛屋企住。點不知卡路連咧一位婆婆嚟噶，佢真係似一位婆婆嘅打扮，但係佢原來係極限運動員嚟噶。 哇！ 佢玩個極限運動真係唔係人人玩到。佢做咩咧？佢會喺嗰啲螺旋槳飛機上面咧個頂嗰度啊，企喺度喎，飛上天， 企喺度排啊， 係啊，當個老師咁樣啊，即係企喺個螺旋槳飛機，然之後起飛飛上天玩呢一啲極限運動。咁啊，呢位年輕嘅利亞究竟即係咪真係可以同佢？ 係完全唔同性格喎、啊，今次 係咪頂得順咧？真係我都好想知道。咁啊，另外啦，另一個 case 啊，另一個 case 咧就係、是。年轻嗰位咧叫做杰克啊，杰克咧就搬到即系佢一路都系同阿妈生活嘅，咁啊佢好想自主自己住噶啦，佢因为佢好怕阿妈啰嗦啊， 同 仔女一样，咁啊佢搬我哋为佢配对咗一个包租婆嗰度住啦，咁啊呢个包租婆咧都好中意开 party， 都中意夜生活，同阿杰克一样，啊但系谂住佢哋会一拍即合啦，但竟然都有问题喎、 哦， 即系佢哋就系一齐去酒吧饮酒嘅时候咧，最后佢哋闹交。咁究竟搞边科呢？想知道多啲嘅朋友呢，今晚十点半要留意呢个同居老幼啊。 喂，呢个系唔单止系世代之争啦，都好冲突啦，都冇讲争啦，少少嘅拗撬啦。 摩擦啦。 係啦，性格呢一样嘢就真系难搞啲，我觉得。一个系鍾意文静啲嘅，一个鍾意哇极限运动。今次呢一集呢哇几刺激喎、 啊。係啊。好 冲突，冇错啦。咁如果有兴趣咧，就记得睇今晚十点半嘅同居老友啦。今日唔该晒阿畅，我哋听日继续见，拜拜。 拜拜。 逢星期一至五 早上六点到十点， 晨光第一线，全方位资讯嘅晨早节目，朝早同听众倾心事，晨光 Morning Call。 八元号饮食图鉴，帮你谂埋今晚食乜餸。 仲有我的享乐时代，一齐吃喝玩乐。 每朝六点开始，集正能量、娱乐性同资讯。嘉明、 阿欧、 八元号、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 九点廿九分，希望带俾大家满满嘅正能量啦、嗯。最好睇埋今日天气好唔好啊 ，Vicky？ 冇错啊，最好咧就系出门口之前了解一下今日嘅天气啊嘛。嗱，今日嘅天气预测就系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嘅气温去到30度嘅吓，吹和缓嘅冬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都系天晴嘅，而今个星期后期咧就会渐转多云同埋有骤雨咯。而家嘅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79%。 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美国国务院公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外长王毅将会在今个星期四至星期六访问华盛顿，同国务卿布林肯会晤，讨论一系列双边、地区同全球议题，作为负责任感管控美中关系同维持开放沟通渠道持续努力的一部分。声明又话，美国将会继续透过外交推动美国的利益同价值观，解决分歧领域，并且在共同的跨国挑战上取得进展。外电报道，王毅将会是近五年来到访美国的最高级中国官员，亦都是美国总统拜登和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下个月在三藩市会晤之前进行的最高级别中美接触。美国官员较早时透露，王毅此行会同布林肯同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会面，但是拒绝透露是不是亦都会同拜登会面。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再释放两个被掳到加沙的女人质，以色列亦都确认消息。总理内塔尼亚胡办公室发言人话，两个人质分别79和85岁，今个月7号在屋企被绑走，他们被移交到以军之后将会前往医疗中心检查，并且同家人重聚，感谢埃及政府和红十字会提供帮助。至于两个获释人质的两个丈夫仍然被哈马斯关押，以色列将会继续以各种方式争取其他失踪者和人质回家。哈马斯说，在卡塔尔和埃及的斡旋之下，基于人道主义和健康欠佳，释放两个人质。台湾东部海域朝早七点左右发生6.2级地震，当地气象部门话，震央位于花莲县以东大约120公里，震源深度5.7公里，台北、新北、桃园、宜兰、花莲、台东等地的最大震度是3级。路透社报道，台北的建筑物在地震之中摇晃，暂时未有损毁报告。中国地震台网录得地震强度是 5.9 级，震源的是深度是10公里。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的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本周后期渐转多云和有骤雨。而家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990点，跌181点，总成交金额6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36点，跌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400点，跌25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286.2，跌2.8；友邦保险65.85，跌1；美团105.4，跌2.4；阿里巴巴77.7，跌8；比亚迪股份243.4，跌1蚊；京东集团94.3，跌2.35；建设银行4.52，跌3仙；盈富基金17.6，跌1.9；中国平安40.25，跌3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24，日元149.64，瑞士法郎0.891，加元1.369，人民币7.307，英镑对美元1.225，欧元对美元1.067，澳元对美元0.63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日经平均指数报30,596点，跌407点。港金报18,420蚊，跌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77.11美元，卖出1,977.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有阿 N 先提翻你，呈祥道往荃湾方向，近住荔枝角公园嘅坏车咧，都仲系未拖走噶，部分行车线封闭，车龙现时去到北假山花园。隧道情况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去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去到卫理道；东隧去港岛嘅龙尾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到擎天半岛。路面情况，港岛区下角道往上环方向左转红棉路车多，龙尾去到警察总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西九龙公路往尖沙咀方向近住奥运站车多，龙尾去到海丽村。龙翔道天桥往观塘方向近平石村慢车，龙尾去到星河名居。将军澳道下行往观塘道方向的龙尾到翠屏南村。新界区大埔公路来回方向近沥源村车多，龙尾分别在香港体育学院和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顺利村道、顺天村公园仔去秀茂坪。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94.8-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夜场《冰球少年》完结篇，决赛前夕，联大队遇上连番打击。 先有陈友斌突然被暂停教练工作，陈哲在训练的时候又意外受伤，之后他更接到一个极大的坏消息：主角沈周周的终极一战，仲打唔打到落去呢？ 国剧夜场《冰球少年》完结篇，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完善地区治理体系，重塑区议会，关系到市民的福祉，是特区良政善治、市民安居乐业的关键所在。 区议会选举提名期已经开始，各位爱国爱港、有志服务社区的人士，请积极参选。 选民请在12月10日投票日踊跃投票， 选出你的理想人选，同为建设美好社区努力。 一二一零，区选齐投票，共建美好社区。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乐队组合绿黄色社会在日本为电视台剧集《真夏的灰姑娘》唱出主题曲《夏日狮子魔法》，希望可以萌芽出一段的爱情故事，亦都希望爱情故事可以直到永远。歌词表达了转瞬即逝的时光里面，两个人的爱情怎样慢慢萌芽，经过高低起跌之后，创造出充满爱的将来。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绿黄色社会》《Summertime Cinderella》。日本流行榜推介作品《Summertime Cinderella》，佢哋系绿黄色社会。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神光 Morning Call。 九点三十九分啊 ，Vicky、阿 O 同埋小白咧都系直播室啦，咁、同大家一齐咧听下听众朋友电话先，已经接通咗听众朋友啦，系咪啊？ 系啊 ，Hello Winnie， 喂，早晨 ，Winnie， 早晨 ，Hello， 早晨， 你好啊， 三位主持人。 系 好， 系啊， 早晨，好彩啱啱咧，我哋即系小白有呼一呼吁啊，嗬，因为咧原来 Winnie 一直咧都听紧我哋收音机嘅，咁我点解打极都打唔到俾 Winnie 咧？ 咁点解打唔到嘅？最后发现 因为佢校咗静音啊，震机啊， 好彩我开麦讲一讲， 系啊，佢即刻接听我电话啦， 系啦，好似 call 嗰啲宠物精灵咁 call 翻你出嚟，出嚟啦 Winnie， 咁啊好， 系啊 ，Winnie 咁啊都系喺大电波嗰度相遇都系缘分咧，今日有啲咩开心事同我哋分享啦吓， 其实咧就系、之前已经庆祝咗噶啦，不过而家今日咧再补足翻咁样嘅啫。 嗯，系边个啊？有啲咩事要值得庆祝啊？ 系啦，咁十月十八号咧就系我好朋友咧，阿陈生陈太啦，而家变咗系阿龙咧同埋阿焕咧嘅结婚大喜之日啦，系啊， 龙焕之喜， 哦， 系 新婚快乐。 是啊，好开心，他们两个好感情的，都知道完成这个爱情长跑了。 是是。咁啊，恭喜晒啦！咁啊，你啊准备做人情啦 ，Vinny， 开心开心。 做咗啦，系嘛？呢个上个星期嘛， 做咗啦，买咗样好开心嘅礼物， 系 咪啊？ 系仲有咧？仲有咩开心事同我哋分享下？ 咁咧，同埋十九号。 喂，对住支麦啊 ，Vinny， 对住支麦啊， 系啊， 系啊，电话筒嗰度。 要 啲咪 得唔得？ 系得啦，而家得啦，系啦，继续讲。 咁咧就十九号咧就我男朋友生日啦。 哦，男朋友叫咩名啊？ 叫咩名啊？ 系啊。 男朋友仔咯， 佢叫志文啦， 文哥， 志文， 文哥，文哥好嘢，文哥好嘢，文哥起舞啊， 系啊，文哥起舞，一听个名即系顾家，快啲结婚添啦，佢咁顾家， 快啲结婚啦，咁同佢讲声，我一阵间俾个重温佢听啊， 好啊，要啊，要啊， 咁你佢生日有冇点样同佢庆祝啊？ 同佢庆祝啊？ 将自己给你咯， 系咯。 你有冇煮餐饭啊？ 咩都俾咗佢噶咯， 系啦，人生最宝贵嘅都俾晒佢， 咁啊开心啦，咁啊开心啦， 最开心系文哥啊， 幸福噶啦，系啊，佢好幸福噶啦，而家 好幸福，仲有啲咁有冇啲 叮再幸福啲嘅， 有冇啲叮嘱啊？即系譬如啊，注意身体啊，或者少啲饮酒啊，戒烟啊，咁样嗰啲嘢噶。 真系乖啦，阿 O， 你全部帮我讲晒啦。 哦，系啊，就系呢啲啊，哎呀， 你有冇叫佢多做运动啊？为下一代着想，你而家快啲多做运动啊，文哥。 系啊，但系调翻转头真系嘅，为咗身体健康着想都啱啦，系咪啊 ？O， 你真系好啦，大家都咁好啊，小白同埋 Vicky 都好，佢有佢做。跑下步咁样嘅，有阵时都 系啊，系啊，你又喺旁边爱的鼓励咯，喺旁边拍手， 系啦， 加油， 系啊， 你又同佢一齐跑咯， 系啊， 你阿 Vinny 你都 keep 住自己 keep 住靓， 系啦 ，keep 住 靓。 喂 ，Vinny， 我谂到个方法，你咧可以叫佢跑运动场，因为你同佢跑即系跑嗰啲跑街嘅话咧。佢一真系一去不返啊！到时咁你咧就跑完之后，你喺终点先见啊嘛。但系跑运动场咧，你每四百米可以同佢打气一次，你又唔使跑。你又舒舒服服嘅， 又可以企喺度帮佢印下汗咁， 系 咪啊？好 sweet 啊，有动力啊！咁佢就 佢自己落去跑嘛。咁我问佢加多几多个微信翻嚟啊？啲靓女呢个 冇嘅，其实 Vinny Vinny 听歌嘅啫。 我又帮阿志文哥讲句好说话，你估咁容易咩？ 唔系咯， 跑个步啫，系啊。 知啊，佢好靓仔噶， 有啲咁嘅事 系啊， 靓仔咧 系靓女， 系啦，靓仔咧都有本心嘅，冇话靓仔冇本心嘅。 系啊， 我识好多靓仔咧都好专一嘅，系咪先？即系我举个例子，譬如好似 Chilam 咁样，张智霖 系啦， 几好嘅一个男人啦，系咪先？你估 Chilam 唔靓仔？哇，后生好靓仔噶， 而家都好靓仔， 专一就系专一噶啦，即系专一咧无分美与丑，有啲好丑怪嗰啲咧。都好花 fit 噶， 咁啊系啊， 啱啱先？系啊，你唔好咁样睇睇阿文哥，我睇阿文哥都应该好专一、好长情嘅。 我即系就咁听嘅时候咧，我都觉得文哥真系得噶，因为点解咧？你话文哥靓仔，其实文哥都觉得你靓女，天作之合，我觉得真系 互相欣赏， 冇错啦，吸引力法则啊嘛，系嘛？ 多谢晒啦，小白，系好啊， 梗系啦，我哋。把口啊，梗系我嚟讲好嘢噶嘛，唔通我嚟闹人咩？咁啊，有啲咩特别祝福嘅说话想同翻男朋友仔讲啊？阿文哥讲啊， 阿文哥讲啊，希望我哋 继续落去，开开心心啦，互相包容啦，系啦， 系 啦，锡我多啲啦。 哎呀，呢个先嘅啫，可唔可以讲多句文哥嗌啦？唔系，你平时点样嗌噶？你嗌志文啊？ 吓，平时啊？吓，成个名。成个朵 call 出嚟 个哦系咩？咁你就成个名 call 出嚟，然后就同佢讲个 I love you 啦，生日好唔好啊？ 都系全世界都知道佢系边个啦。 吓，咁有咩所谓啫？你爱佢，你都系你结婚到时，全世界都知道你结婚噶啦。 结婚唔知道有冇谂过呢个问题 啊？哦系啊，咁点啊？讲唔讲啊？ 好啦， 系等紧。 天文啦，我爱你啦。 好啦，多谢你嘅电话啦，咁啊，记住人哋生日嘅时候都要锡佢多啲，佢又会锡你多啲噶啦，好唔好啊？ 好， 好啦， 谢谢你哋， 多谢晒 Vinny， 拜拜。 搭线仍旧记得这拥抱极美好，爱有千斤重，重过无涯的铁路。手指再笨拙再粗，肌肤也被你修补。从前那一位，永未能做到。是你去唤醒我，努力才能被爱慕。但回头目睹你，为我好，自己不好。我这幸运已合着眼睛。只得你曾重身影，如果这记忆非爱情，连天都不会太高兴。莫非可终身美丽，才值得勾勾手指发誓，对你不止感激敬礼，斗你知己才是虚伪。流逝，任他们多漂亮，未及你矜贵。记忆无论再轻，轻不过脉搏声。靠你的手臂，抱压人潮中畅泳。这幸运而幸运到一转身找得到你，来为我打气。如果可抱起这爱情，连天都会替我高兴。莫非可终身美丽，才值得勾勾手指发誓，对你不止感激敬礼，当你知己才是虚伪。莫非多一份受礼，才值得向我的一切，给我自信，给我地位，这叫幸福，不怕流逝，任他们多漂亮，未及你矜贵。因有自信，所以美丽，使我自卑都放低，在半空之中亲你。不管生死，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图鉴。 好啦，今日喺饮食图鉴入边咧，又做一下一啲简单嘅小吃。 好， 呢个小吃咧就系用水果嘅。 嗯， 呢个水果咧。我自己觉得大人细路都喜欢吃的。 苹果 香蕉。 香蕉。 对啊、哦、香蕉很容易就配搭得好吃的。 嗯、 你有没有发觉香蕉和朱古力好夹 是。 另外就是香蕉也都好多。 奶色啦可以。 奶色啦冇错啦。香蕉打烂了它就变成香蕉蓉呢、 嗯、 其实也都是当糊仔给小朋友吃。 小朋友做香蕉 pancake 啊。 是啦。 是啊。 香蕉 pancake。 加忌廉， 系啦， 又加朱古力， 系 又系朱古力，系啦，都系好食。香蕉咧又可以做香蕉船， 系 系啊，香蕉其实本身系一种咧就好食嘅食物嚟嘅，系啦。咁所以我自己都好中意食香蕉嘅，咁 啊，中意啊， 系啦，我都好中意食嘅，我仔仔都好中意食。 你中意食大香蕉啊，大蕉定系嗰啲牛奶蕉啊？ 我中意食大蕉嘅。系啊，牛奶蕉咧就可能细个唔系成日，同埋觉得佢个皮咧薄啲啊嘛，佢个皮薄啲咧就容易整烂。可能我觉得我会细个系成日食牛奶蕉嘅时候，发觉入边都岩岩沉沉，因为个皮咧就保护得唔好啊。即系我细个嘅时候冇而家啲香蕉咁靓噶嘛，咁所以咧就望落去，好似嗰啲皮厚啲嗰啲咧，条蕉剥起上嚟好似雪白雕啲靓啲咁样， 系啦，又大条啲咧， 冇错啦。咁同埋香蕉咧，如果大家食嘅时候咧，都会发现嘅香蕉有阵时咪过熟咧，就容易好似嗰啲淤咗咁样嘅，或者淋咗嘅。系啦，嗱外边就起斑点啦，入边就好似淋咗嘅，啡色咁样嘅，变咗啫喱状嘅。咁呢个时候咧，其实最好都系切咗佢，因为咧我曾经睇过啲研究咧，就话当香蕉开始过熟嘅时候啦，当佢入边亦都出现咗呢啲嘅情况，譬如撞瘀咗或者起啫喱嘅时候咧，佢嗰个含菌量咧就会飙升噶啦。咁所以咧，我以前都觉得，诶冇嘢嘅，咪食埋佢咯。自从我睇完嗰啲片之后咧，或者睇完啲报告咧，我就会觉得。都系唔好食啦，其实切咗佢啦咁样啦。 我净系知道甜啲咯，嗰个位会。 哦，系咩？因为佢糖度提高嘛。 系啊。 就是、因为糖度提高，所以吸引咗更加多嗰啲细菌去嗰度聚集啦咁样。好啦，今日咧就先介绍完呢个香蕉之后咧，咁啊呢一味餸咧就可以同大家讲下点整啦。今次呢个餸如果你用牛奶蕉嘅话咧，就要切一半，因为牛奶蕉短啲。系啦，咁如果你用普通嗰啲香蕉嘅话，一梳梳嗰啲即系大啲嗰啲咧，咁你就可以将一条长嘅香蕉咧就切成三攋，咁每一攋大家就想象到嗰个长度系几多啦。好啦，咁你当已经准备咗香蕉嘅时候，我谂三四条香蕉咧就已经够噶啦吓，咁啊就唔好太生，因为生嘅香蕉就酸度啊高少少啦。今次咧整嘅时间咧准备咗香蕉之后，亦都准备剩鸡蛋， 系 咁大概咧系四至五只鸡蛋咁样啦。好啦，四至五只鸡蛋之后咧，就将个香蕉咧就切咗之后，鸡蛋咧就咁倒落去嗰个碟上面，然后就将啲香蕉咧就放落个碟入边，咁你发觉咧鸡蛋就会浸住啲香蕉啦，咁大概知道咩样啦，好啦，然之后你就准备定超级市场都要得卖，或者嗰啲烘焙店都好容易买到嘅面包糠，咁啊将啲染咗鸡蛋嘅香蕉。咁咧就喺呢个面包糠嗰度咧，就同佢玩滚地葫芦，碌啊碌，冇错啦，碌啊碌，然后都系碌啊碌，碌完之后咧就将佢放入嗰啲气炸锅入边， 竟然系炸， 系啊，气炸锅放喺个气炸锅上面，咁当然个气炸锅个盘咧，你可以先放嗰啲牛子啦，然后咧放咗入去之后排到佢好靓嘅，咁啊亦都唔使担心嗰啲蛋浆会整到污糟邋遢，因为面包糠咧同啲鸡蛋嗰啲蛋浆就已经即系好似 融为一体 啦，糖黐豆咁样黐埋咗啦，咁都较干净嘅。好啦，咁你就整齐咁样排喺呢一个嘅气炸锅个碟上面，然后咧就碌佢180度，大概15分钟。咁中间你可能你自己因住时间啦，7分8分钟嘅时间咧，就最好反一反佢。好啦，咁你一炸气炸炸完之后咧，你就发觉咧佢呢一个嘅香蕉加埋有蛋香嘅味道咧，咁啊做咗出嚟噶啦。其实佢香蕉嘅变化咧。呢一種嘅食法咧，有少少似係我覺得我以前細個食一種叫炸香蕉咧演變出嚟嘅。咁、Vicky 都未必有食過，因為呢個東南亞嘅食物嚟嘅。咁佢哋啲人咧就會將啲香蕉咧，可能你問啲印尼姐姐，佢哋就會知道係咩啦。唔知係過令 B 生定係 B 生過令，即係係啊，即係炸香蕉同香蕉炸咧，佢哋兩種唔同嘢嚟嘅。 點講啊？ 过令 B 生， 过令 B 生 系过令系炸嘛， 过令 B 生系香蕉嘛 ，B 生 系啦，咁佢哋就知道呢一味餸噶啦，咁佢哋就嗰啲香蕉嚟炸咧，我都发觉系几好食，我细个都成日食嘅，咁但系都好耐冇食啦， 甜甜地咁 样，甜甜地噶，甜甜地噶。系啦，系啦，咁啊，染咗嗰啲炸粉咁啊去炸，其实都好食嘅。咁呢一个咧就用气炸锅去处理，再加埋蛋浆同埋呢一个面包糠，咁系第二种嘅口感 texture 嚟嘅。咁啊，睇下大家中唔中意喺下午茶嘅时段。如果小朋友发觉喺度嗌肚饿，不妨咧大家可以试一试呢一个咧就系用气炸锅处理嘅炸香蕉啦吓。 我的享乐时代。 小白啊，唔知你细个咧有冇同屋企人一起去夹公仔嘅咧？多唔多啊？ 夹公仔啊，细个啊少啦，大咗之后多啲。 嗯， 其实我小个嘅时候冇乜夹公仔机嘅，因为 哦，系啊，原来长大嘅时候咧， 系啊，你有嘛？ 咩咩乐园啊？ 我 细个 嗰啲系。是咩嗰啲抽嗰啲卡啊头先讲嗰啲咩弹珠啊呢啲扭蛋比较上多夹公仔冇乜㗎咋。 係嗰陣时我细个嘅时候呢有嗰啲乜乜乐园呢就好多呢就唔係淨係夹公仔嘅。佢有好多呢家庭用品都有得夹嘅。 係 我好记得呢我爹哋呢 多士路有冇 大大喎。我屋企嗰盏灯啊，嗰盏灯啊，红色灯 ，Hello Kitty 嚟嘅，我都记得，系夹公仔咁样夹翻嚟嘅。 哦， 因为佢会有一个一个嘅盒，你只要夹中嗰个盒跌咗落嚟咧，你就可以换啲乜嘢礼物咁样嘅。 哦，佢就唔系嗰盏灯都摆埋喺个盒入边。 唔系嘅，如果唔系咁样就难噶啦。 哦，唔系啊，我见而家见到啲人咧夹嗰啲公仔机嘅时候，佢哋有好多策略嘅。 系啊。系啦，有睇嗰啲片啊。 咁佢哋嘅策略咧，有阵时可能要分两次或者三次。咁但系你见到佢哋嘅成功率咧，都好似好犀利咁样。咁啊，佢哋就有啲系要推啦，甚至乎系撞啦。咁佢哋未必夹噶，因为佢哋嘅目的第一个记住啊，即系想嗰个佢哋嘅 target 系啦 跌 咗 落 个 窿，所以咧唔使下下咧就系夹上嚟嘅。反而佢哋用撞啦推嗰个方法咧，系会多啲嘅。 系啊，佢哋会攞个爪咧嚟到去揈啦，可能系。 系啦，揈嗰招我都见过。 系啊，揈嗰招犀利噶。嗱，第二招咧，我见到一个犀利嘅咧，就系我哋以为夹咧就系夹嗰个目标啊嘛，系咪？佢推咧可能都系侧边，佢竟然咧系夹侧边嘅嘢，然之后用侧边嘅跌翻落嚟嗰个动力。 哦，系啊。 推翻佢嘅目标落去。 系啦，系啦。 咁我就觉得哇！点解我哋以前冇谂过呢啲嘅策略？ 我有听过啲叫做玩呢啲嘅高手讲啦，佢话每一部机咧夹公仔机咧，咁佢哋咪四块玻璃嘅，或者三块啦，三块玻璃啦，咁佢哋嗰啲玻璃同玻璃嘅接面咧，其实系有弧度噶嘛，弯噶嘛，嗰个弧度咧就容易做咗啲错觉。令到你喺側邊同前面睇嘅時候咧，就硬係好似咧就唔係好盡好好重嗰個位 置。即係明明見到，明明喺嗰個目標嘅上邊，點解夾咗落去歪咗嘅咧？ 所以咧，就算夾公仔呢度 3D， 即係 3D 形式咧，就前邊、左邊、右邊去到睇清楚，跟住先落爪嘅。 嗯，所以四面都要睇。 係啦， 不過唔係嘅，有陣時佢拍埋牆都睇得三邊。 所以頭先就係講三邊咯，三面玻璃嘛。 嗱，夾公仔而家咧都好多人都喜歡去，就係去玩啊，特別咧係好多街邊咧都有好多唔同嘅鋪頭夾公仔。 佢而家多咗好多。 係啊，多咗好多啊。 係啊， 即係我見到有好多咧拍拖嘅人士係會去選擇呢一個係佢哋嘅拍拖嘅娛樂㗎。嚇，係啊，咁去拍拖咁。 夾完一大扎翻屋企唔知做咩啊？不過 咁可能個女士喜歡咯，即係你夾咗一個公仔，哎呀，你送俾我嘅咁樣，見到個男士有付出啊，可能系咪？唔系净系买咁简单，佢有付出嘅。咁原来而家咧夹公仔咧，你知唔知道有夹公仔嘅闹钟咧？ 点样闹钟啊？ 嗱，就系佢会响啦，去到某个时间啊，譬如我六点要起身，咁样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咁呢个夹公仔嘅闹钟就系，如果你冇夹到嗰个目标跌咗落个窿度咧，佢 keep 住响，佢就要你醒啊。即系你醒，你要玩噶嘛个过程，你要用。 唔系好明，即系点啊？我一路玩紧嘅时候。 唔系你瞓觉呢、這个闹钟嚟嘅，你瞓觉啦，佢哔哔哔哔哔。 我真系瞓觉，唔系夹公仔嚟噶。 唔系佢嗰个系闹钟，夹公仔嘅闹钟。 吓、啊， 系啦，即系你瞓紧觉，佢 系 夹 公仔夹早翻嚟嘅闹钟。 唔系，佢系夹公仔嘅闹钟，闹钟闹钟，你就当系一个闹钟。 小白，你系咪想激死阿 Vicky？ 系啊， 即系都我都明咗三次，你第都讲到第四次啦。 佢系闹钟，你瞓紧觉，喺张床瞓啦，闹钟六点起身，哔哔哔哔哔哔哔，你点样揿熄佢咧？你就系要夹中嗰个目标跌咗落嚟。 哦， 系啦， 我一定唔会买呢个闹钟。 系啊， 攞嚟搞，同自己过唔去。 冇错啦， 佢就系要啲人要醒啊，冇咁容易。 你唔系醒啊，你系嬲啊。 你冇咁容易识翻佢啊嘛，系咪 先？就因为冇咁容易识翻佢 咋，你只要摆个锤喺隔篱就得噶啦。 系啊， 一嘢就可以搞掂。 呢个咧就将呢一个夹公仔嘅夹就变咗剥傻瓜。 系啊， 你当佢填死咁样一剥剥落去搞掂。 但系你谂下设计嗰个人，你唔觉得好聪明咩？ 设计人， 但系买嗰个人好蠢咯。 系啊。呢、這个重点啊，设计很聪明啊，因为你好快揼烂一个，你要再买第二个啊嘛，咁佢先有。 好蠢咯！ 嗱你哋两个我见到你哋咁样嘅反应咧，我就知道圣诞礼物我送啲乜嘢俾你哋啦，交换礼物我送啲乜嘢买咩礼物啦，咁你觉得好有趣喎、啊？你如果你谂下， 你送俾人咪有趣咯， 唔系咯， 要你用咪冇趣， 你整蛊个人就开心啦。 可能大人咧就会觉得嬲嘅，但你小朋友俾佢起身嗰下可以玩完之后先翻学。 呢啲真係搞到人家變啊！你個細路都夾嚟夾去都熄唔到個鬧鐘，就話爸媽 翻落，我未得啊，我唔翻。 咪係咯， 兜巴扯埋佢， 跟住就一夜抌爛個鬧鐘喎。 係喎，唔係咁小朋友玩呢啲其實咧都有好處嘅，佢訓練下嗰啲手部 肌肉。我建議你自己買翻去試下先。 係啦， 係啊，你用完先同我哋講。 同埋我覺得呢個鬧鐘咧，永遠都只係得一個下場嘅啫。佢一係俾人揼爛咗，一係俾人抌爛咗，冇其他下場噶啦。 好，我就試下買翻屋企，睇下我隔離嗰個有冇發脾氣先。